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二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朝头早，2023年嘅5月29号，咁啊今日亦都系农历嘅4月11嚟嘅，咁啊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先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咧就一齐起身嘅，咁啊其实除咗我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希望大家可以精精神神去到就是迎接大家的每日的挑战，叫做都不叫长假期，不过一个稍微的长的 weekend 的周末，长周末就过了，希望大家都是真的插足电的去到迎接今个星期。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不断提醒住自己唔好懒散。其中有啲嘅作家，著名嘅作家，其中一位佢就系叫做村上春树啦。佢就话到好似跑步咁样啊，如果你今日唔想跑步嘅话咧，其实你更加应该要出去跑步，因为懒惰咧系无休止噶。世界上亦都从来咧就冇所谓嘅逃避。今日唔想做嘅嘢，亦都唔希望去做，唔想掂到嘅嘢。原来他总是有一天会用第二个方式来到我们的面前。这句说话令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即是还是读中学，当你要选修揀选修科的时候，老师都会跟我说，例如你不喜欢读 physics， 不喜欢读物理的，你不喜欢读 free can by 的，你是给心机读晒它，读埋这个 free can by， 好给心机这样去读。读到就是你的成绩足够令到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科目的时候，你就 drop 了它。所以是当我一早勤力晒的时候，原来懒惰自己都不会过来的了。逃避问题绝对不好的，千万不要等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才在想原来当初又怎样，当年又怎样。我们并不是那些机械猫，有办法可以回到以前。我们想回到以前是 OK 的，但是尽量想起以前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多时间，这么多机会去后悔，还有认为自己做得不好。 一盏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漫不肯声，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时针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 曾有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想回到过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继续咧就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咯。先睇睇天气咯，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市区都33，新界再高都2-3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渐转吹西北风。部分时间是有烟霞的，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的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多2-3度，咁本周中后期呢有几阵骤雨啊。所以呢见到有啲传媒呢都引述返天文台讲㗎啦，咁嚟緊都係会好热嘅，咁更加有啲大字标题啦，咁有部分传媒就寫到，嘩嚟緊啊最热嘅时间呢都会去到部分地区啊，都会去到呢成38度嘅。咁听到都驚，听到都热啦。6:16嘅时间啦，而家室外气温係26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啲嘅叫做酷热天气警告啊，又或者咧系一啲叫做工作暑热警告咧，咁啊相信呢几日咧都会系出嚟噶啦吓。仲有一个咧就是天文台都已经预示咗咧，喺今个星期将会推出一个新嘅警告，都系同酷热天气警告有关嘅，即系极端天气警告啊，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咁样 ，so hot。咁啊，到时有嘅时候咧，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又会即刻咧同听众讲翻噶啦。咁但係除咗呢啲叫做酷熱嘅指數之外啦，其實天文台呢亦都當然有啲叫做雨水嘅警告信號啦。好啦，天文台呢喺早前曾經發出本年度呢就第一個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咁記唔記得呢？之前嘅時候一出嘅時候，嘩真係大雨啦。咁但係香港呢就仲冇見到呢，沒有啊，見到大範圍嘅嚴重水浸。咁有發展局啦，咁佢哋都話到呢喺網誌上面講到，其实呢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叫做防洪三招，并且引入了创新的科技，包括呢就是最近研发的一个叫做机械式找斗，取代人手去到清理垃圾，简单地来讲就是好像机械臂玩夹公仔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垃圾出来啦。好啦，还有就是出动无人机协助解决不到地方的水浸问题。渠务署指出，现时全港只是剩下4个水浸黑点，其中薄扶林村的水浸黑点将会在未来1-2年完成的。未来也会致力提升水浸的风险，以及应对气候的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其实渠务署自1995年开始就已经消除了，慢慢消除了这个叫水浸黑点以来。至今已经消除了127个的水浸黑点，就像打大佬那样打打打打了127个了。所以打到现在只剩4个，相当之厉害啊。其中两个黑点的改善工程就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薄扶林村之外，就是尖沙咀七潭道南水浸黑点的改善工程，其实都已经在上年8月就展开的了。剩下两个的水浸黑点就包括就是大埔林村林村谷盆地，以及就元朗新田石围石湖围啊，唔好意思，石湖围第一阶段改善工程已经完成啦，咁啊而家规划以及就设计紧下一个阶段嘅工程。咁啲防洪三招咧，咁啊当然系犀利啦，除咗由头先提过嘅机械式找斗之外啦，亦都咧就其实成立上年啊成立咗一个叫做无人机队伍，咁啊喺暴雨之后咧就会迅速啊去到咧就系检查一下到底个情况最新。 会系点样嘅。咁啊，亦都咧会有一啲叫做河道旁边嘅美化工程啦。咁呢啲设施咧，其实就可以俾市民用嘅。咁大家都见到啦，系靓嘅，即系嗰啲河道侧边可能有啲譬如咖啡嘅元素啊，有一啲叫做河畔城市嘅概念啊，增加我哋嘅休憩空间啊，全部都系好嘅，亦都会增设一啲叫做太阳能嘅充电装置，咁啊可以俾市民去到提供同埋享用。咁所以咧，越做越好，我觉得咧呢啲就真系要赞咯。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尚会安好，原来为流逝某一秒定格保存，或能令某些伤口痊愈，翻看时做我的最后打算，天意决绝或者迟早心愿，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动人未来，那个你重新旅程找到爱，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未来，任意识像自身如之梦，睡醒都不怕错中变动，恶运情如告谁怕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留恋一切未能负载，尽气力活到底，抗拒反作待，我看见其中一个共同未来，到处有奇迹降临，从此爱挨尽痛苦亦能看开，痛亦未会舍弃 我是 F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F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各位早晨 ，Vicky 翻到嚟神光第一线。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同大家分享啲咩咧？ 我啊，琴日啊睇报道啊，见到 由主题公园同机构合作，喺琴日5月28日，即系星期日啦，就举办咗一个初夏一日游家庭同乐日。咁佢就系招待受惠附属机构服务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同埋佢哋嘅屋企人一齐去到主题乐园入边咧，就展开呢个探索之旅。而当中咧，受惠有接近500名嘅参加者。咁参加者咧可以去探访主题乐园入边嘅动物大事啦，同埋体验各个嘅互动节目，又可以一齐咧去玩一下呢个机动游戏。咁呢个同乐日嘅目的咧，佢就系希望可以啊，俾大家亲近同埋了解多啲大自然，揾到亲近动物同埋感受大自然嘅乐趣，同时亦都希望透过呢个活动可以提升家庭嘅凝聚力，同埋加强大家保育同埋教育上面嘅使命啊！生活喺城市嘅我哋咧，好多时候都会手机不离手，有阵时咧，成家人食饭咧都会喺度嘟嘟嘟嘟嘟嘟嘟电话。除咗疫情呢几年之外，大家都多咗去行山。其实平时我哋都好少接触大自然。呢个活动咧，除咗可以俾有需要嘅人带嚟一啲正能量，可以去玩翻日，同时又可以俾参加者咧多啲亲近大自然，去吸收一下树木俾我哋嘅香气。最重要就是可以俾大朋友同小朋友放低手机，一齐去玩翻一日。呢个活动好有意义啊！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 将它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欢迎张敬轩的隐形游乐场，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继青沙管制区同埋城门隧道之后，狮子山隧道琴日起亦都已经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运输署话，由于狮隧嘅车流比青沙同埋城隧多，今日嘅繁忙时间将会系真正嘅考验。运输署提醒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保持合理车速。透过二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要慢驶或者停车。运输署又提醒，使用相关隧道而未缴交隧道费的车主，必须在限期前之内缴交费用，以免被征收附加费。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彻夜出动59架无人机展开攻击，其中58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用以攻击乌克兰领土的无人机都是伊朗制造，又说这些无人机都是主要以首都基辅为攻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防空部队和救援服务，说他们摧毁敌人的导弹、飞机和无人机是挽救生命，形容他们是英雄。俄罗斯当局就说，挫败了针对黑海附近伊尔斯基炼油厂的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设施没有受损，当局未有指明是哪个发动袭击。俄方星期六曾经指责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的输油管道设施。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争取连任的埃尔多安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超过52%的得票率击败反对派对手科勒齐达奥卢。埃尔多安感谢选民投票给他，认为结果反映了选民对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未来五年管治的信任。他又呼吁民众放下分歧，为了国家的价值观和梦想而团结起来。败选的反对派候选人科勒齐达奥卢批评，这次选举是历来最不公平的一次，因为埃尔多安在选举中获得所有国家资源。他强调反对派会继续斗争，直至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多国领导人以及欧盟和北约都祝贺埃尔多安胜选，其中美国总统拜登说，作为北约盟国，他期待和埃尔多安在处理双边议题和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方面继续合作。体育方面，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国家队包揽五个项目的冠军，其中范振东在压轴的男单决赛中以局数4-2击败队友黄楚钦，成功卫冕，而孙颖莎就在女单决赛以局数4-2击败队友陈梦，首度在世乒赛上封后。孙颖莎在赛后表示，这场胜利源于成功突破自己，而经历了一系列大赛的洗礼，自己的思想和打法取得长足的进步，心态上亦都更加成熟。范振东就说，满意自己的发挥，并且认为自己在决赛之中发挥出最高的水平，而这一次卫冕世乒赛男单冠军，令他对于明年奥运会备战更加充满信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日东风，渐转吹西北风，部分地区有烟霞。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和三，市区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2-3度。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香港电台历史悠久，好多节目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好像千禧年代呢。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其实由拍拖开始到而家结埋婚，你每次写俾我嘅信咧，我都有好好保存住噶。不如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微电康江啦。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搵喺机电工程署注册嘅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早晨啊，朝早6:37嘅时间啦吓，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啦，阿 Vicky 啦都喺度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我知道咧 ，Vicky 都系一个咧就中意小动物嘅朋友嚟嘅，系啦，屋企都有同我一样咧，养狗啦，系啦，咁我自己其实数数手指，我而家养紧嗰只狗仔都已经系我第四只狗仔啦。系啊，之前养三只都已经完成咗佢哋嘅任务啦。 嗯， 系啦。 当中隔咗几耐先敢再养啊？ 隔咗几耐啊？ 系啊，我听啲人 讲，好似隔咗年几两年咁上下。 系啊，因为有啲人就同我讲过，就系当第一只离开咗之后咧，即系除咗屋企仲有其他嘅宠物之外，佢哋唔敢再养咯。 吓，哦， 因为会好再怕经历嗰个生离死别。 嗯， 系啊，但系好多人都话，其实过多一两年啦，你放开咗咧，你就会好想继续去收养流浪动物咁样去照顾 咯。我反而咧就因为点解会再养狗咧？因为之前嗰三只都先游咗之后，你就唉，即系轻松晒啦咁样，唔使成日赶住翻屋企啊， 去旅行 又唔使话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啊咁样。咁但系点解会又重新再出发又养多只狗咧？ 因为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咯， 嗯，好好。 系啊，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即系人生嘅好重要嘅一课嚟嘅。 系啊，我觉得系啊，即系我同意。其实有啲人咧上网睇就系话养咗小朋友咧就会 有咗小朋友 啊， 你讲养咗小朋友，好似养宠物咁，要正视翻呢个字先。系 有 咗 小 朋友，小 朋友之后咧，就会有啲人就会选择放弃只宠物，就可能俾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养咁样，就 系 话担心啲细菌啊， 哦、 又话惊相处唔到啊。 我直头就系要嗰啲细菌， 就 系 要啲细菌啱啊，真系噶！我而家晚晚我只狗都会舐我瞓嘅，我唔洗面直接瞓嘅。 你咁犀利， 跟住我啲皮肤就觉得好光滑。咁啲蜗牛口水都系咁， 系咯系咯系咯， 口水。 同埋咧，我会觉得如果小朋友，即系我自己都中意狗嘛，咁、如果系嘅话咧，佢哋对动物好抗拒嘅话，可能我都会觉得好头痛咯，即系呢个问题嘅话，咁所以就直头不如当系一个生命教育，等佢哋一擘大眼嘅时间咧，啊，屋企都已经有一只宠物喺度啦， 好好啊， 咁可以陪住佢哋一齐成长。咁暂时咧，对我睇到嚟讲啦，只宠物。同埋屋企嗰兩個小朋友相處咧，係極度融洽嘅。 係咪啊？同埋同有狗狗咧，俾小朋友可以從細可以去學習，佢需要去照顧一隻狗狗，佢、有責任感啊。係 啊， 即 係 譬如食嘢唔會食到痛屋都係、如果唔係咧，佢食咗狗狗食咗咧，就好容易病噶咯喎。咁呢個係佢自己會去了解。哦，係、佢會自己正視翻自己食嘢可能乾淨啲啊、或者佢會負責，係咪夠鍾要喂狗狗啊？咁樣其實係。有寵物嘅話咧，其實對於個小朋友成長係有好多正面嘅影響嘅， 同埋可以令到佢早啲即係學習成熟啲啦、放狗啊，又或者即係負責任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幾好正面嘅教材嚟嘅。咁所以就狗狗咧，我屋企嗰只家犬咧、就繼續嚇、履行緊佢，其實佢係哥哥嚟添啊， 係大哥哥啊， 係啊，即係如果三兄弟嘅話，佢更加係一個大哥哥。 佢哋會點叫佢啊？ 叫 名嘅， 叫名咯，系啊，系啊，叫名或者有时叫花名，花名广东话嘅花名就叫肥卡。 点解嘅？点得嚟？ 因为佢个名本身系叫卡兹拉，咁但系佢又肥肥地咁嘅事，指住佢肥卡。因为佢哋相处系融洽嘅，咁啊都见到只狗系好纵容嗰两个小朋友， 系 啊，好纵容噶。咁嗰两个细嘅就即系又系恃宠生娇咯，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最紧要就而家都开始咧，就会俾佢哋即系学习一下喺近嘅地方嗰度自己放狗嘅。 系啊，自己拖住绳， 系啊系啊，跟住我离远呢度望住咁样咯，睇下佢会做啲乜嘢。 系咪啊？佢会唔会捉帮手即系清理地下？ 会啊会啊会啊， 好乖啊！ 呢啲都要做噶， 系啊。所以话其实有阵时养宠物都唔系净系话，即系有啲人就系担心细菌啊，或者相处唔到佢会唔会即系虾佢啊咁。其实只要系主人教育得好， 系咯， 系主人嘅责任嚟嘅呢个都系。 咁我有阵时中意行山啦，咁、如果你话带埋小朋友去嘅话，有阵时带埋狗狗去咧。其实你都睇到即係互相照顾、即係隻狗又会望下啲小朋友啊，跟住啲小朋友呢又会成日望下隻狗，佢会唔会因为我放绳嘅喺山上面放绳嘅。 習慣咗佢習慣咗就得㗎啦，教到。 係啦，咁你其实佢仲驚过我啦，我心諗。 唔係嘅，咁有啲贪玩有啲狗狗好容易呢俾啲嘢吓一吓，跟住就跑走咗。 係呀。 係呀，所以其实都小心嘅。 但係都驚都蛇龟嘅啲狗。去到咁想去边下咁样，即刻走翻过嚟。 唔系，都睇性格噶。我两只狗啦，我大嗰只系真系可以完全咧叫极都唔翻嚟。 我有见过，即系屋企附近嘅时候，有啲狗都系咧。 因为佢好 friendly 啊，佢一见到人就会走过去玩。咁细嗰只咧就真系黐实嘅。就真係黐實，所以都要睇狗狗嘅性格。 係啦，咁狗就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嘅寵物咧，都係咁樣嘅。咁最近咧有一個都得意喎，即係講鸚鵡喎。鸚鵡我自己就冇養過， 我都冇養過。 係啦，咁但係我知道鸚鵡咧其實都係叻嘅一種動物嚟嘅。 香港都幾多人養嘅喎。 係啊，其實好多人養㗎。係啊，咁有陣時打電話去啲 friend 屋企咧，聽到佢只鸚鵡喺度 做咩啊？ 系啦，无啦啦，你又嚟扮得几似喎？ 多谢。 咁呢个研究都得意喎，佢就话到原来咧，啲鹦鹉咧其实会学习人类，咁特别有啲鹦鹉甚至乎咧系可以透过呢一个视像通话，就揾佢嘅同伴。 咁咧？ 系啊。但佢好嘢喎， 打電話啊， 啄下啄下，跟住又俾佢打到，跟住又咁啱咧，因为佢哋工作人员 set 咗第二部机咧，就喺第二只鹦鹉前边嘅。咁佢哋可以透过呢一个视像倾偈嘅喎。嗱，咁啊，讲到呢一个嗱，仅仅三个月啊，鹦鹉即系嗰班鹦鹉咧，就自行打出咗147次呢一个嘅电话，就俾朋友。 咁犀利！ 系啦，电话接通咗之后咧，佢哋唔单止咧系会想触碰彼此，即系喺度啄嗰个屏幕啦，仲会不停模仿住对方嘅动作，甚至乎会一齐唱歌。 好得意啊！ 即系如果其中一只先唱神光主题曲嘅话咧， 神光。 擴大啊，係啦。咁另外嗰只咧，又如果佢係多人嗰啲視像會議咧，咁啊好睇啦。 哇，好得意，好犀利，好聰明啊！ 係啊，咁啊全部一齊去到唱歌啦。 唔知佢啲手仔，因為電話其實都是要熱力去 touch 嗰個， 啲工作人員肯定已經解決了呢個問題了， 係咪啊？即係唔知點樣有啲掣可以俾佢撳嘅， 係啊，應該係嘅， 好犀利啊！所以真係唔好睇少啲動物，其實動物有陣時真係佢哋都會思考，只不過我哋唔可以用言語去溝通，其實佢哋都好叻。 我係 Ficky 泳兒，點樣先係一個 Good Morning？ 食到一個豐富早餐，飲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四分，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噶吓。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渐转吹西北风噶。好啦，特别要提一提咧，就系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市区嘅温度会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咁啊，会不断提住大家咧，就注意补水噶啦。在天气咁热嘅情况底下啦，咁啊头先都有提过，咁啊劳工处最近推出咗一个叫预防工作时嘅中暑指引啦。咁啊，但系除咗系呢一个之外咧，其实喺我哋嘅草地上边啊，人造草场啊，其实喺上世纪60年代咧，就美国嗰度就开始有噶啦，提供一个较为弹性、不受天气环境影响嘅运动场地。咁但系去到今日，经过咗多年嘅研发之后咧，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嘅仿真嘅真草嘅草地啦。好啦，点解晨光百科要讲呢？原来呢一啲叫做用纤维造成嘅草地呢，其实例如系界限街游乐场啊，呢一个系1981年落成嘅草地。咁都系一样呢，就唔可以随时开放俾大家嘅。咁但系都要留意住，原来佢哋亦都会因为个天气炎热呢，令到个草地嘅表面温度更加热㗎喎。睇返譬如喺跑马地游乐场嘅10个足球场为例啦，80%都系人造草地嘅球场嚟㗎。咁好多踢波嘅人当然开心啦。但係大家亦都会感受得到，我自己都试过。曾经呢就有研究过呢，就系呢啲分析嘅天然草场同埋仿真草场嘅表面温度嘅差距。喺酷热天气底下，咁天然草场嘅温度只系略高于户外嘅气温。咁但係仿真即係人造草嘅草场嘅表面温度呢，就可以去到摄氏嘅40至50度。咁有研究指出，曾经呢亦都係录得接近呢就80度嘅气温。仿真草场嘅表面温度平均呢就高于天然草场摄氏30度㗎。咁都几夸张啊。场地表面喺阳光底下呢就变得特别热啊。容易导致呢就譬如跌倒嘅时间啦，出现呢就严重嘅皮肤灼伤嘅风险。咁有美国嘅大学球场嘅管理安全指引就话到啦，如果人造草场嘅表面温度系高于大概摄氏49度嘅话咧，应该不容许进行运动比赛。喺咁热嘅环境底下，如果仲要做呢啲嘅剧烈运动嘅话，就会增加咗我哋嘅体力嘅消耗啦。咁真系噶，会提早出现一啲疲倦啦，甚至乎咧就会诱发中暑嘅风险添。咁除咗仿真嘅草场表面嘅高温嘅因素之外啦，仲有阳光直接照射皮肤，吸收大量嘅热辐射。喺呢两个嘅条件底下进行剧烈运动，咁如果你话本身我都系体质一般嘅啫。又或者是肥胖的人士，身体就很难去到释放热，去到就调节身体核心的温度，增加了我们中暑的风险。咁啊，而家我哋都香港有一个咧叫做工作暑热警告啦。咁啊喺有效嘅时间咧就会推出嚟噶啦。不过而家先提一提各位听众啊，27度嘅气温咧，而家就27度。另外就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咗啦。咁如果你话今日我都系放假嘅，就约咗班朋友去到踢波嘅话咧，咁都要留意住你嗰个草地系唔系头先所讲嘅纤维所制造出嚟嘅人造草咧？如果系嘅话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嗰个嘅温度嘅变化。太热嘅话咧，都要多啲补水，跌亲咧都要小心咧，系会被灼伤啊！ 早上的时间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不厌其烦再讲多次，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已经生效了。今天大家出门口的时间要多些补水防晒，亦都可以多啲关顾身边嘅朋友，问下佢：喂，天气热、哦，饮多啖水、哦。天气热、哦，不如攞多件衫出嚟换下。 气化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嚟到早上的6:52找嚟一首嘅歌曲，嚟自刘德华的慢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咁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咧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早晨小白。 今日咧亦都有阿陶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 IT 方面嘅最新资讯啦。咁啊，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朋友咧就会用嗰个苹果手机，其实苹果手机嚟紧咧亦都话佢嗰个喺充电方面咧会有更加快嘅新闻消息。 传闻咧就系佢嗰个无线充电咧就嘅技术咧可能会开放，咁就再需要咧，淨係買蘋果嘅原裝充電器啦。 咁其實之前我都提過啦，如果唔買嗰啲原裝嘅話咧，佢有機會嗰個電壓或者喺充電嘅時候咧，可能個速度會差啲嘅。其實係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咧？ 冇錯，呢個係插線上面嘅嗰個方案啦。咁但係去到 iPhone 12、13、14啦開始啦，咁啊佢就將原先嗰個 Qi 無線充電咧，咁啊由原來嘅 7.5W 咧，咁就提升到15W 嘅。但是呢佢就要有呢個叫官方嘅認證啊，有叫做 MFM 嘅認證，咁先至可以去到呢個咁即係咁高功率嘅。如果唔係呢，咁就可能充嘅嗰個 power 就可能冇咁勁。 咁但係而家佢話呢，其實15有機會開放嗰個15伏嘅 快充，咁即係其實佢開放咗呢一個比其他唔同嘅品牌都可以差到同樣嘅速度喎。 係啦，咁意味住佢呢一 part 就會取消咗啦，咁又即係可能就唔再收呢一個 license fee 啦，呢一類嘅收費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坊間咧就可能就會開始有好多呢啲嘅產品出嚟，咁因為其實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開，你有冇用過呢啲嘅插電產品咧？用 MagSafe， 即係佢咪有個磁石跟住吸住咗。 有啊！ 我哋都有用嘅。 有啊，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如果唔用翻佢自己本身嗰啲咧，係即係差得係差好多。你只能夠就係話好似粒電池吊住條命咁樣，佢唔會冇電咯。但你要佢插到好足嘅話咧，其實就好難嘅。咁我就算同一粒電咧，佢嗰個無線插嘅話，就可能譬如我本身係70嘅。其實你發覺差好耐都可能71、72啊，咁但如果你換翻條 cable 線，即係插翻入去嘅話咧，就原裝嗰條線嘅話咧，好快脆就已經插滿咗粒電。咁我諗呢個睇下佢遲啲會唔會有啲解決啦。咁呢個都我都唔心急嘅。咁而家你話佢慢嘅，我咪買正版咯。佢快到嘅，咁咪買翻啲雜物咯。就係咁，即係一般用家嘅心態就係咁啦。 但 係 其實最主要都係你知道，因為官方嘅售價往往都係比可能雜物牌貴。即最起碼可能都貴兩三倍，咁所以變咗可能好多人都未必會考慮買佢官方嘅產品。 咁如果佢可以價格方面調整下，梗係最好啦。咁但係除咗係講緊電池呢個問題之外咧，我知道手機最近咧都有一個叫手機自動解鎖喎，係咪同 hacker 有關嘅咧？ 係冇錯，咁又響一啲專門有教即係有講保安嘅呢一啲上面，佢哋有發現到啦，多咗一個新嘅程式啦出現咗啊，佢係透過一啲叫做近距離嘅接觸咧，能夠將一啲嘅電話咧進行解鎖，然後就可以喺當中進行做一啲嘅操作，譬如係睇下你嘅資料啊，或者傳送資料啊等等。 咦，咁即係如果我部電話喺嗰個 hacker 附近，我都有啲危機喎。 冇錯，咁啊，甚至最近有當中有講到，連蘋果嘅產品其實都有嘅。咁啊，所以咧佢就有一粒嘢。咁又有個發射器，咁可能放喺台底，咁但係呢、這個距離其實好短嘅啫，講緊可能係四厘米左右嘅啫，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可能真係喺coffee shop 啊，擺低咗個電話喺個台，咁啱佢台底有粒接收器，咁先至可能會觸發到呢個攻擊嘅，咁否則的話其實都唔容易啊。即係暫時呢一刻，咁所以又未至於太過擔心，喂會唔會好容易中招嘅咧？咁俾我可能唔擺喺張台度，可能擺喺褲袋咯。因為佢啱啱都講過，嗰個接收距離係大概四厘米左右嘅啫。咁換句話說，佢只能夠擺喺個台，即係通常呢啲嘅嘢可能就咁擺喺個台底度。佢做到用電腦跟住忙嘅時候，咁嗰個人可能就靜雞雞去攻擊你嘅電話。咁到你翻翻去嘅時候，可能你唔為意嘅都唔出奇嘅。咁可能到後面先至發現到呢啲嘅情況嘅。咁即係如果係我嘅話，可能就將個電話都係跟翻起身啊，咁樣咁可能就 咁佢係可以攞曬你啲密碼，入曬你嗰啲有錢嘅 account， 即係佢做到呢啲嘢嘅。 係啊，冇錯啊，冇錯。咁所以講到呢一個都幾攻擊嘅情況都幾嚴重嘅。咁但係啱啱都講過，佢係要好近距離先至可以做到呢個攻擊嘅。咁所以就唔需要話太過緊張，會唔會咁容易就被攻擊到咁樣？ 哦，咁如果你係喺 coffee shop 嘅咁。自己 check 埋個台底咯，唯有望多兩眼咯，係咪？ 係啊，都可以嘅，用個手摸下個台底睇下有冇啲一粒粒嘅嘢咁樣。 係。 咁但係暫時都係喺國外比較發現到啫。咁所以你話香港係咪已經有咧？咁唔擔保啦。咁但係就都係小心啲咯。如果你喺出邊用裝置嘅時候，用一段時候，最好都係睇一睇下個電話咁樣。 係咯，望一望啦，掃一掃個台底啦。我今日喺度交住個台底，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知道其實 AI 最近咧都有好多嘅新嘅方向喎。最近又支援咗啲乜嘢咧？ 譬如係 Meta 咁樣啦，佢又勁啦，佢就話大規模咧將一啲嘅語音模型嘅資訊放咗入去啦，佢能夠識別到4000種唔同嘅口語啊。咁啊，然後所以變咗佢就可以將呢啲嘅口語啦，即係。接觸到嘅口語啦，佢就能夠將佢講出嚟嘅嘢即刻轉做一啲文字出嚟啦。咁然後如果你話再加埋佢嘅翻譯功能咧，咁就能夠將一啲唔同嘅口語啊，你聽唔到嘅話，咁就可以翻譯到去你睇得到嘅文字啦。 所以话 AI 咧，即系最近都成日有好多新闻就话 AI 会取代人类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好多新闻咧又出嚟反击咯。其实 AI 系有好多公众都仍然咧系相信将来嘅时间都系取代唔到人嘅。咁啊，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到运用 AI 同埋同 AI 一起去到生活嘅啫。咁就好似以前嘅年代，啲人有骑马噶嘛，咁啊有啲马夫啊，有啲人去到即系骑住匹马去到载啲有钱人噶嘛。咁啊，今时今日转咗系咩咧？就系转咗咪揸车咯，司机咯，系咪？佢工种系会转变嘅。个问题我哋人咧，如果多啲去改变进步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太过担心 AI 会取代自己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唔该晒阿图啦吓。咁啊，呢两三年嘅时间咧，都唔该晒阿图咧，同我哋倾咗好多有关于 IT 上面嘅嘢。咁啊，改革之后咧，啊，可能又会用其他方法啦，同我哋嘅听众又再见面啦。好，唔该晒阿图， 好， 拜拜。 好，唔晒气，拜拜。 系啦，咁今次咧就系暂时嘅 KOL 系列咧，咁啊阿陶咧就系IT 方面最后一次同我哋讲噶啦，咁啊睇下迟啲会唔会有机会又再讲下啦。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各位听众见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7:09嘅朝头早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先提提大家，出边27度啊，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之前啱啱啊，20分钟前到咧，都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咧都系。热，咁呢个热咧都会星期二、星期三咧都会继续系陪住我哋热，咁啊到时会几多度咧唔知嘅，不过市区暂时啦就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啦就预测啊，星期二、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系会去到34度嘅，咁所以而家27度嚟讲咧，原来都唔算热噶啦，即系比起之后嗰两日系啊， 但系都系热啊，我觉得 都系热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多啲关心身边嘅朋友啦。好，今日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啦 ，Vicky 啦，同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阿姑，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先。 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稍为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另外，封路情况，弥敦道有渠务工程进行，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嘅慢线封闭。另外，将军澳嘅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翻工业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同样都系封部分嘅慢线，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隧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隧。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就系、是、咁多啦。 咁啊，呢一个狮子山隧道就实施咗呢一个易通行啦，都已经。咁、其实佢一实施嘅时候咧，我啊真系即刻咧就谂住去睇一睇先， 闯去一闯。 系啦，咁啊，我初头一入到入去近呢一个狮子山隧道嘅范围嘅时候咧，都已经佢系 set 晒啲雪糕筒喺度。 系， 我承认当初当我一谂住狮子山隧道嘅时候咧，我就会喺度谂啊，咁而家佢条条线都好似之前嗰啲自动缴费。 嗰個通道咁樣啦，全部可以直過噶嘛。 係 咁我就諗下，咁我應該選擇呢個行車線嘅，平時我平時就會選擇咧就快線嘅。咁但係今次咧，我應該選擇邊條線咧？咁樣咁，但係原來只要你係挨一開頭嘅路段咧，即係田心村附近，你已經即係如果你已經決定咗行快線嘅話咧，其實你一路向前行咧。嗰啲雪糕筒都已經會引導你喺隧道入邊咧，會行得快線嘅啦。 嗯， 係啦。咁嗰啲雪糕筒咧，其實由喺幾早嘅時候都已經 set 曬喺度，即係唔係好多線俾大家揀，因為收費亭仲喺度，就仲未拆啦。不過就笠住咗嘅。咁、所以亦都大大隻字喺度寫住就 咩直接駛過， 係啊，直接駛過咩no stop 定係 non stop， 我唔記得咗英文啦。咁但我見到好大隻字寫住喺度，就係話大家直行咁樣嘅，咁啲駕駛人士都已經我就咁睇咧都習慣咗。咁我當然啦，朝頭早或者尋日晏晝嘅時間咧，就車流都唔算太多啦。咁如果你話真係係嘅，各大份報章其實今朝都見到咧，就係話最大嘅考驗就係今日啦。 今朝先見真章。 係啦，第一個嘅工作天，咁啊亦都有翻學。 車流量應該係三條嚟講最多。 係啦。咁所以都好期待啊！咁要駕駛人士去到獅山隧道附近嘅時間咧，大家都互相忍讓一下，因為個啲雪糕筒擺位都多啊。咁大家就盡量即係互相就一就啊，就唔好諗住我要最快去到嘅，咁釀成意外咧就大家都慢嘅啦。 係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啊嚇。 同埋預早揀定行車線咯，即係如果你諗住喺獅隧出嚟之後係上翻龍翔道嘅，咁咪 keep 翻慢線啦。 係啦係啦。 咁如果你話落翻窩打路道就係 keep 翻快線，咁就会即系出隧道会比较平稳啲， 系啦，会比较平稳嘅，系啦。咁呢个大家就要一早咧就决定咗嗰条行车线，咁就会好啲啦。 冇错，冇错。 嗯，咁有冇其他提一提我哋咧？ 其他嘢就有嘅。咁其实咧，有冇试过之前喺啲灯位咧见过有啲司机唔让路俾啲着咗灯或者响咗警号嘅紧急车辆？唔知两位有冇？ 我有睇过嗰个， 系啊。 系啊，就之前咧，其实都一段时间前啊，喺西隧过港岛咧，试过有架消防车就响咗警号，亦都入晒手想叫架私家车，即系想cut线嘅，咁但系个私家车司机咧就冇让，咁佢可能就觉得隧道入边就唔俾cut线，可能就因为咁就冇让啦。咁但系其实咁样就会阻碍咗个救援进度嘅。另外根据翻香港法例第374G 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第61条，司机系必须要让路啦，或者采取一切可能嘅行动，让路俾正系发出警报声响或者系发出闪光警标嘅警车、消防服务或消防装置车辆、救护车或者系海关服务车辆。如果系冇合理辩解咧，就要罚款港币2000蚊嘅，系啊， 呢个我唔知道，原来要罚2000蚊噶，我唔让佢，即系佢响咗， 即系佢有机会事后追讨你，即系唔会即刻问你。 咁当然系啦，咁当然系啦。咁但系我，因为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驾驶者咧，或者作为一个市民啊，见到佢都着晒灯啊，响晒嘅话咧，其实让就人之常，即系人之常情啦。我又冇谂到原来即系法律上都已经系写到明，如果你唔让就有机会罚钱噶咁样。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嗰条马路系有人过紧嘅，咁你梗系尽量即系安全情况下你就唔好让住啦。咁但系你见前面冇人嘅，咁你可能真系驶过，行前少少驶过少少，俾架车过咗佢咁样。即系始终大家都系即系做紧嘢嘅，始终都唔系话即系得闲无事就响嘅，一定系有紧急需要先要会咁做。 正在处理紧一啲嘅工作嘅时候，你就应该要让嘅。 冇错，其实都系争分夺秒去帮紧市民嘅， 做得一秒得一秒。 冇错，所以法理程上面都应该系要让路俾啲紧急车辆嘅。大家如果见到就记得要让路。另外，如果市民过紧马路咧，见到有着灯都尽量唔好过住啦。 系啦， 自己过咗先。 系啦，咁大家互相忍让啊吓，咁香港嘅道路就会越嚟越畅顺同埋零意外啦。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华，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咯，出边系咪已经好热咧？ 系啊，热到咧路面上边已经系咁啵啵啵啊，啲人咧猛等啊，因为咧可能喺个路面嗰度咧等多一两盏灯咧，都好猛啊，好热啊咁、样啦、啊，咁啊估计都天气热都会影响心情嘅，老老实实。不过嗱，讲下个天色先啦，今日咧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嘅，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天气嚟嘅。不过好似小白同埋 Vicky 话斋啊，咁啊天气热咧就难免会心火性啊，影响心情啊。 饮凉茶咯，唯有饮凉茶， 冇错啦。 冇錯啦，第一飲足夠嘅水啦，第二咧，你今日啊盡量著啲淺色衫咧，都應該幫得到手嘅，因為深色衫就即係細個都有話齋啦，吸熱啊嘛，咁你吸埋啲熱又散唔到喎。咁點啊？咁你自己覺得哇好猛啊！點解咁嘅心情咁唔好啊？原因就係咁樣咯。人類咧係一種好簡單嘅動物嚟嘅，有陣時咧啊氹氹就可以欺騙到自己嘅大腦啦。特別係喺個涼快嘅感覺嗰度，如果幫得自己心情就會好一啲啦。天氣唔好咧，俾一個禮拜開始嘅第一日咧，已經有壞脾氣、壞心情去影響住啊！嚇， 啱啊，啱啊， 手機旁邊嘅聽眾咧，個個都開開心心啊！嚇 ，OK， 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兩位 朋友。好，唔該曬，哦， 唔該。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先。今日係大致天晴，日間咧就係會比較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係去到33度，而新界咧會再高2-3度，部分地區咧會有煙霞嘅，吹輕微至和緩嘅西北風。展望未来几日都会天气比较炎热酷热，星期二三咧市区啊气温去到差唔多34度，哇好高，同埋新界咧都会再高咧2-3度啦。咁而今个星期嘅中后期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大学。 嚟到星期一，梗系晨光大学当中有嘉明亦都有精卫啦。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 哇，如果我哋计一计嘅话，其实应该有100集系精卫你负责主持嘅晨光大学咯噃。 好开心有呢个 纪录，好厉害啊！其实咧，我哋回顾翻啦，当初开头揾你去帮手主理晨光大学呢一个科目嘅时候咧，你有咩感受噶？ 当初咧，其实系阿钟哥揾我嘅，即系阿梁明钟，咁佢咧就系见到我自己喺嗰个 YouTube 嘅 channel 入面咧，我有拍一啲嘅粤剧片啦，咁佢好好彩，因为咧我拍完嗰一两集之后咧，就技术性嘅问题咧，所以暂时就停咗，因为我亦都花咗时间喺我呢边去讲啦吓，咁嗰时都研究紧到咧，我应该点样两边去搞咧咁样，咁所以咧调翻转头，不如尝试就喺大气电波度同大家口述咗先吓，即系可能有啲嘢咧之后啊，即系。我就揾翻機會嘅情況之下咧，就將我哋都差唔多100集啦，即係呢啲嘅即係節目內容咧，都可以拍翻出嚟嚇，又再有一個影視嘅 record 可以擺喺 YouTube 上面。咁我嗰陣時咧都喺度有問自己嘅，即係雖然係有一定嘅年資啦，咁但係咧始終我有一段嘅時間咧係離開咗粵劇舞台啊，咁所以都會喺度諗嘅，即係都會覺得，係咪夠身份去講？讲价，咁但系咧，即系后屘咧，即系同阿钟哥沟通之下咧，咁其实都觉得咧，反而咧，对于大家嚟到讲咧，我都觉得系一样好事嚟嘅，就系我用另一啲嘅角度去同大家讲下呢个粤剧，因为我都唔想咧，大家个感觉咧就系粤剧就好古老啦，好 old school 啦咁样嘅，咁所以我自己咧，由我其实学艺开始咧，我第一样嘢咧，我就系觉得，好多人都问我，精卫你点解要去学粤剧啊？我第一个字答嘅都系得一个字嘅啫。型咯， 系噶， 冇错啦。所以咧，我一路咧就好想将呢个粤剧咧就型俾大家睇啊！即系，不论我哋即系咩年纪都好啦，即系我就算咁后生都好啦，都系可以咧去同大家去分享粤剧嘅，亦都好想咧大家即系作为香港人咧都懂得多一分去欣赏我哋呢个自己本土嘅文化藝術啦，咁即係都希望可以做多多少少嘅推廣咁樣嘅，咁所以就係當初就係諗住咁樣嘅角度就好啦，應承下來啦咁樣，咁但係應承下來咧，我都冇諗到，當我哋數算下嘅時候咧，哇，都真係差唔多成100集咁樣，咁呢個咧真係中間都有好多起承轉合嘅位嘅，嗱，首先就係我哋主持們都，我哋都換過幾位啦，係咪？咁其次咧。就是即係一路每個禮拜去諗，其實講咩咧？講咩好咧？咁即係我都 有時都頭都大埋噶。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有時都係咁樣噶喎，好似教學生咁樣咧，好似教學雙長咁樣嘅、嗯。其實對我自己嚟到講咧，都係自己有好多嘅知識入面咧，都要重新去整理嚇、啊。當然咧，有一啲。始終有個根底係本身係識嘅，咁但係咦點樣去整理同大家去溝通呢？又或者係可能我記得比較早期啲嘅時候，如果我哋有啲觀眾呢有聽過呢，就是、有一個階段呢都係比較多講一啲嘅劇目㗎。 嗯、 啊、我哋講一啲劇目嘅時候，咁佢對於我自己嚟到講呢都重整一番，係因為以前可能大家即係我哋自己早戲啊，慣咗做早戲嘅睇劇本囉，即係對拉屎囉，對對白囉，咁但係呢即係咁真係要去整理到底點樣講個故事出嚟俾大家聽啊，或者係咦每个故事入面背后讲緊啲乜嘢呀，咁呢啲都系又系都丰富咗我自己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周边嘅粤劇有关嘅知识呢都系有令到我都增长咗嘅，咁所以亦都多谢咁多位观众嘅支持，令到我都可以继续同大家一起成长啦。 係呀，当然啦，经历过唔同嘅主持啦，经历过唔同嘅时间上面嘅调动啦，我哋都系坚持呢有精卫喺度呢陪住我哋喺晨光大学，就系、是、因为有呢一种嘅所谓向各位嘅听众朋友讲解之余呢有一个再教育啊，都真系呢等大家可以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欣赏下粤剧啦，去认识一下啦，去即系打破一啲平时以为自己戴住咗嘅一啲有色眼镜，咁所以都好多谢精卫。我特别欣赏咧，就系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真系俾我感觉到粤剧其实系唔系我哋以前谂，哇筹款节目最尾深夜时分先至有嗰一种嘅演出咯。 粤语残片，好多人问我粤语残片同粤剧其实有冇关系？呢啲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其实有少少关系，又唔完全有关系咁样啦。 系啊，同埋咧，我真系好深刻印象咧，就系、是、精卫每一次讲嘅时候咧，你都系好开心嘅，你都系真系真情流露到你嗰一种对粤剧嘅爱好，所以真系好多谢你，好欣赏你啊！ 多谢你啊！ 咁点解我哋会今日嚟一个大回顾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今日咧就系、是、我哋同精卫暂时嚟讲咧，晨光大学当中嘅最终回啦。咁我哋咧期待下次都会再有机会啦，可以继续请到精卫上嚟同我哋讲下粤剧之外咧，嚟睇下你演出得唔得啊？ 咁当然欢迎啦，亦都好希望可以喺剧场度见到大家啦，咁如果大家即系喺剧场度见到我嘅时候，同我讲话，我听过晨光大学家，咁我当然更加高兴啦，系咪？ 俾你走之前都问定一句咧，你头先讲过有啲人可能俾啲 feedback 你啦，有冇啲行内人啊、圈中人啊同你讲过，喂，我之后早听到你讲粤剧？ 反而行内咧就我哋比较少特别去咁样讲嘅，点解咧？因为我哋系通常演戏咧都演夜晚嘛，即系我哋七点半至十一点到啦，咁大家咧其实就真系甚少咧，朝头早七点就同大家咧去听紧呢个电台，咁比较行内入面比较少啲。但系咧，我反而觉得一样嘢，我哋做推广咧，我唔系特别要同圈内嘅人去做推广嘛， 嗯， 我反而系同一啲即系唔喺圈入面嘅人嚟到去带俾佢哋认识啦。咁所以咧，我有时咧有一啲其他嘅学生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咧。佢哋就真係有同我講嘅，就係、是、啊，丁偉啊，我今日咧我送女翻學嘅時候有聽到你啊，又或者咧同我講咧就係、是、原來醫生唔係得個傷㗎，醫生可以係個人㗎，即係咁樣呢啲，佢哋有真係同我去分享翻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有興趣嘅話，之前有一啲嘅集數都可以喺網上面回顧翻啦，去聽翻，咁即係都係一份幾得意嘅研究嚟嘅，大家一齊傾偈咁樣。 係啊，咁我哋咧。最后都是期待你的演出了，接下来会不会可以预告一下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得到你啊？ 暂时我都真的主要是在粤剧新秀那里、 嗯、 即是我们之前说在油麻地，后来现在就迁移了去高山，暂时因为油麻地戏院装修嘛、 嗯、 大家呢在八月开始，因为我们七月开始剧季，八月我都已经会有演出在当中的了、嗯、那大家咧，如果係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去翻呢個八和嘅粵劇新秀，八和粵劇新秀嗰度嚟到去揾翻我哋自己嗰個嘅宣傳啦，又或者係可以都上我嘅Facebook 啊、IG 度揾我啦。咁我通常都會 post 喺度話俾大家聽，我幾時有演出嘅。咁啊，好希望咧喺當中見到你哋啦。 多謝曬精偉啊，下次見。 Thank you。

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香港啦。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哋可以叫我 Bubu Faisal。我是巴基斯坦人，亦都是篮球教练。CIBS 可以俾到少数族裔在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真是一次好好的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告诉我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热辣辣的天气啊，星期一的早上27度气温已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注意啦听众朋友咁啊。英超的赛程呢都热辣辣喎，系咪小白？ 哇，热辣辣啦，热到离晒谱添啊。我哋初头都仲喺度諗緊呢，阿里斯特城会唔会可以力挽狂澜呢？咁啊冇啦啊， 赢波但都要降班囉，赢波但都降班。 係啦，第二个组别见啦。咁如果内界嘅话，反而爱华顿呢就真系犀利喎。原来睇返呢有唔少嘅报道都话到，原来爱华顿呢佢使钱使都相当之多㗎喎。 用钱系。用錢用很多， 咁佢咧啲錢咧去曬邊咧？咁就係買人啊，或者營運啦、啊。咁但係嗰、那個你又發覺佢今年咧就徘徊喺呢個降班區嘅邊緣嘅。咁啊而家佢就見到啦，即、就、係、是、英超咁佢就排喺第17位嘅， 係 36分，咁啊執翻身材。 喂，佢都係護級先鋒嚟㗎。係 啊， 原來咧喺睇翻喺近嗰8季咧，有3季佢都要護級咯。 係啊。 其实都 人哋其他球队讲緊有几多季喺头头嗰几位，佢呢就会都喺尾嗰啲会。 正所谓呢开季不努力，季尾就徒伤悲，呢啲就係咁嘅球队啦。 即係来来回回认识你啊，咁睇下出年呢会唔会爱华顿做得好啲啦。 不 过佢有段时间 OK 嘅，有段时间系中游嘅球队嚟嘅。 咁你踢波唔系望中游嘅。嗱李成啊当然黯然啦，李斯特城就8年前到攞过英超冠军啦。咁所以就即係依家降班，即係球迷都黯然啦，亦都会面对球队嘅升散啦。不过调返转头又系头先主持人讲嗰句啦，即係你季初嘅时候你唔好好踢。到季尾嘅时候你冇得黯然神伤或者冇得惋惜㗎喎，係咪呀，即係 like curve 㗎嘛，分数呢家嘢。咁如果你季初季中嘅时候肯赢多一两场波，你咪唔使搞到依家咁嘅戏囉。同埋成日都讲啦，即係喺呢个环节其实英超每一队球队嘅实力呢好接近嘅。点样好接近呢？譬如你琴日利物浦对沙林顿4-4嗰场波。你其实利物浦系咪应该完胜沙林顿啦？但系又唔系喎，咁你踢落其实利物浦先入两球，跟住又俾沙林顿入翻两粒，跟住最后4-4呢个赛果，其实作为球迷梗系觉得入波多啦。但系你睇翻，喂，原来你叫做前列嘅球队同榜尾嗰队球队，其实实力都。 如果唔系点会和波啫？ 最尾喎，佢真系修咸顿真系最尾。 系啊，如果系咁，利物浦大炒修咸顿啦，7-1啦，系咪啊？5-1啦，原来唔系咁样，点解咧？就系、是、因为每一队英超嘅球队其实啊个实力都相当接近咯。咁啊要睇下领队点样排阵啊，球员状态好唔好啊，有冇伤患啊等等都好影响啦、啊。不过来季咧。呢、這個熱刺就四大皆空、哦， 係啊， 即係冇得踢歐聯啊，冇得踢歐霸，冇得踢歐協附加賽都冇得踢、哦， 唯有咧就係專心啲踢好英超先啦、啊。咁佢先執一執整翻自己帳税嘅問題啊，調整翻佢哋嘅陣容啊，各樣嘢。咁但係譬如另外一隊車路士啦，咁啊車仔都曳啊。其實佢今年嗰個成績咧，其實到目前為止佢係得44分，38場。咁佢係叫做35年以嚟最差嘅一季嚟嘅。係咁都系等待啊！ 琴日英超殺火戰咧，10場波同時開啦。咁我就係睇咗李成嗰場，同埋睇阿仙奴點樣5-0炒狼隊啦。我冇睇車路士嗰場，好似紐卡素入波先，跟住車仔係咪攀平咗？定還是嗰場車路士都根本係輸埋俾作客嘅紐卡素？ 1-1嘅，1-1逼和咗紐卡素嘅。 我嗰場因為太多戰線，屋企冇理由有10部電視機啊嘛，咁所以搞唔到咁多。唉，算啦，唔睇啦，車仔又冇嘢爭，紐卡素又篤定可能有機會踢歐洲賽，咁啊踢啲睇啲自己想睇嘅波咯咁樣。 咁啊紐卡素都係成績好啦，咁啊出年真係可以喺啲歐洲賽嗰度咧見得到佢。是好事嚟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其他嘅叫联赛嘅话咧，我哋见到法甲咧，咁PSG 咧又第11次封王啦，咁亦都数埋嗰个纪录，就系如果美斯计埋五大联赛嘅入球咧，就超越咗 C 朗啦。咁国际米兰就打低咗呢个亚特兰大，咁下季咧。可以繼續睇呢個嘅歐聯啦。咁如果歐聯當然佢可以贏到，咁當然係啦。咁但係勝算方面啊，曼城都大嘅。曼城而家真係喺呢個叫喎，真係得人驚啊！ 係啊， 呢個叫簡直咧有啲就係當年即係99年嘅時候咧，就係費舍帶曼聯嗰種嘅風格啊。 啱嘅，不過有兩場都未攞咗個杯嘅，包括就係頭先小白你講嗰場啦，即係對國米嗰場啦。另外就係即係對曼聯嗰場足總杯啦，係咪？咁可能即係。曼联突然间又赢波咧，嗱，讲到少少英超嘅尾巴咧，同小白分享呢一队球队其实英冠嘅附加赛咧，劳顿咧就直冲英超，好想同你认识一下，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一下劳顿呢队球队啦。 系啊，有42码喎，佢 最正劳顿咧，其实佢系一开始咧有份搞英超呢个比赛嘅。但係因為即係講緊係好耐歷史之前有份去搞英超啦，但係後屘因為咧一啲緣故咧就冇打到英超啦，呢、這、一個即係最英格蘭最頂級嘅聯盟啦。跟住咧浮浮沉沉，有陣時咧直情係2013-2014年咧仲踢緊地區嘅聯賽。地區嘅聯賽即係唔係頂級嘅聯賽，唔係頭先我哋講嗰啲英冠啊、英甲啊、英乙喎。咁但係用咗咧3-4年時間到啦，跟住就越踢越好啦。最近10年咧更加坐火箭咧直衝英超啊。咁呢個咧絕對係足球壇嘅一個童話故事嚟嘅，因為咧佢好慘嘅2008-09年嘅球季，因為財困咧。俾賽會扣30分啦，要跌翻落去咧地區聯賽。你都知道咧，英格蘭嘅聯賽系統咧好有制度嘅。如果你跌咗落去地區聯賽咧，基本上可以話係永不翻身㗎啦。咁即係好難好難好難先可以升到一個組別啦，再好難好難先升到去英甲啊，再好難先升到去英冠。喂，但係咧依家估唔到啊，即係近10年4次升班喎。是咩概念呢？就是你每次读书呢都俾你跳级，每次读书都俾你跳级，10年内跳咗4级、哦真係好夸张。所以调返转头，原先佢哋呢个主场系2039年啊， 2025年啊搞掂啦。 係啦，嗰、那个咁嘅主 场。但你諗下，其实佢哋都仲未有一个真真正正嘅主场、哦。 系啊，所以佢唔系，其实本身咧，高人地利对劳顿呢场波咧，如果两队波个球场够靓咧，就好似文说唔使喺温布莱嗰度踢嘅。咁、但系因为好似两队波个主场都好似 入入地 争啲咁样啦。呢个当然啦，即系主持人冇特别去跟进，不过都恭喜啦，劳顿啦可以直冲英超啦。咁来季英超又有好多新嘅面孔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咯，系 系咪啊？小华 系啊。 咁啊，嗱，与此同时咧，对波你都有跟进开，就系、是、拜仁啦。头先你讲咗意甲嘅情况，其实拜仁咧最后啊，无端端又奇迹生还咧，又搞掂咗。 呢、 這个 多蒙特啊，自己唔争气啊。 系啊，咁啊，你会睇到 好似射失十二码噶，系嘛？ 总之多蒙特唔着数咯，即系拜仁啊绝处逢生啦。总之临尾又系82、83分钟又俾佢突然间入翻一波，跟住就搞掂咗咯。好似喺德甲嗰度咧，冇乜人或者冇乜球队可以挑战到拜仁咯。你觉唔觉得？ 今届咧其实当中有好似有两年嘅时间咧，其实多蒙特咧都系踩住呢个拜仁嘅。咁嗰阵时就系而家嘅利物浦主帅阿高普就仲系执掌呢一个多蒙特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多蒙特嗰啲年轻兵咧就好厉害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香川真司都仲系多蒙特嘅，咁佢哋嗰阵时就梗系劲啊，咁但系你即系过咗几年之后，你拜仁又用嗰个银弹政策啦，咁你边个入个波嘅咪买嗰个人咯，咁啊最简单啦，咁啊跟住就入翻多蒙特波啦。 不过依家德甲嘅球队都唔算超级有钱嘅，你对比英超嚟讲，咁所以你话攞钱嚟买球员，应该都系英超冠绝成个世界噶啦，咁所以不过。同大家報報個得分榜啦，咁啊，德甲冠軍就係拜仁，第二就係多蒙特啦，第三就係 RB 萊比錫啦，第四就係柏林聯，第五就係佛賴堡，之後都唔數落去啦。咁啊，呢啲都有份咧踢歐洲賽事嘅。咁啊，琴日場地單車賽，知唔知道啊？小白喺呢、這個將軍澳嗰度咧就踩個單車啊，係咪啊？咁 啊 ，O 唔 OK 啊個情況 ？OK 喎， 係啦。港队咧就有一金四银三铜， 系啊，咁算系咁啦。我记得庞述就系有阵时帮我哋晨光讲下嘢啊，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啊，就庞述呢个场地单车。但最 juicy 嗰位咧就系李慧思咧就冇参加啦， 系低调入场， 但佢又入场撑其他嘅队友。咁啊，媒体朋友咧就问啊 ，Sarah， 你有冇兴趣嚟紧杭州亚运都玩埋佢啊？咁样咁啊 ，Sarah 就话依家咧，言之尚早，其实都唔早啊。杭州亚运好似年尾就举行啦。 佢都讲到明系有待呢个单车总会决定啦。 系啊， 咁啊系点嘅？咁啊迟啲咪佢哋公布嘅时候，我哋咪知咯。 系啦，咁啊，总之支持香港队嘅运动员啦。嗱，转个角度同大家睇埋琴日咧朝头早好热血嘅一场篮球比赛，就系 Celtics 咧就对热火啦。咁啊。0.2秒，小白你可以做啲咩啊？如果俾0.2秒， 眨眼， 眨眼啦， 系啊， 六个杯面都唔够时间， 唔够啊，梗系眨一下眼嘅就零点二秒， 推飞打咯， 推飞打都得， 推飞打咯， 推飞打都够时间 ，Q 碟都唔得，可能 Q 碟都唔得，部机慢嘅我哋， 系啦，冇错啦，你讲啦， 我哋够快，我哋成日喺度等部机， 系啦，我哋等部机咁样，好啦，0.2秒咧就够 Celtics 啊，即系绿军咧绝杀咗热火啦，总局数追到3-3啦，听日留意啊，朝头早8:30啊吓，即系做紧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就会同大家跟进咧抢七大战啊，哇，要打到 Game 7啊，原来咧先可以啊得到呢个 NBA 东岸决赛。最后晋升的资格啦，究竟热火定还是咧阿 Tatum 啊带领嘅 Celtics 呢一场波咧，绝对系听日咧朝头早啊，好多又想翻工嘅打工仔嘅球迷嘅一啲心态啊吓，咁究竟你会唔会好似啲球员咁射波咧？主持人就建議最好唔好啦嚇，咁啊， 一系就正正經經請假啦，唔好射波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體育同大家 update 住咁多先啦。啊，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咁啊，各大聯賽都熱暑啦，咁啊，嘗試揾多啲唔同周邊嘅運動項目同大家喺呢個環節分享下啦。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Wang ya qing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我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寻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表，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谁分开有日再见。 7:54有温雅乐队的由此至今呢段咧，即时风咧，好想送俾降班的球队同埋球迷听下。 李成，李成， 继续发奋，加油！啊、我哋暂别嘅啫，之后会翻翻嚟英超。 好似李成咁，曾经即系做过一次嘅传奇。 系啊， 实有机会再做嘅。 好啦， 不过其他球队都有机会嘅。 系，冇错冇错。咁啊，问下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白啦，礼拜六日有冇去啲咩地方玩下？ 星期六 Vicky 就翻工，但我翻工做拍嘢嗰样嘢咧，系好有意思， 好有意义， 好有意义嘅。所以我谂住晏啲咧，再同大家慢慢分享个享乐时代。 咁啊，小白同我一样啦，都系好多啊运动啦。 系啦，咁啊，寻日就揾到一个小小嘅机会，就跑咗转步，系啦，上一上山咁样，短短地。其实都系 呢个时间做运动会好辛苦咧， 唔会，你唔好做咁长就得咯， 唔好做咁长， 同埋适可而止，每个人唔同嘅。 其实咧，即系都可以讲几句。如果你系跑步嘅话咧，室外嘅，我觉得就算天气热咧，如果你系熟悉自己嘅身体，明白自己嗰个嘅情况，甚至乎条路，你知道边个位可以补水咧，我觉得都可以。但系又唔好真系拣一啲咧，即系太阳晒得太犀利嘅，同埋其实香港好多路咧，一路跑嘅时候咧，都系有啲。 牙遮头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啦。不过你要处理嗰个要面对嘅咧，就系会唔会条路太焗啊、 嗯？ 太焗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有阵时候可能如果你一冇风咧，天气一热嘅时候，你就发觉个人开始透唔到气。咁所以如果你话喂，我呢个时间如果你话天文台都话到星期二、星期三市区都去到34度咯。咁如果你又惊嘅，咁你就歇一歇啊，或者你去到傍晚嘅时分。先至去到喐一喐咯， 系啊，冇错啦，咁啊，流下汗都系好嘅，咁、我就游下水啦，摊喺泳池边嗰度啦， 游水就舒服啲咯，系咪啊？ 会舒服啲 啊嘛， 系又可以晒太阳啦，咁样，咁所以即系 keep 好自己嘅 body 啊，吓啊天气啦吓， 有冇话觉得热咗，其实瞓觉都即系瞓得冇咁好咧？ 有啊， 有 啊，系、所以要开冷气咯、不过做运动咧，令到自己多啲攰咧，或者即系攰啲咧，又会瞓得好翻啲嘅。 有阵时中医个即系听阿 Terry 讲。做运动就是因为你排汗、即系去咗啲湿咧，系啦，咁、那个人咧就会系冇咁湿咧，其实对睡眠质素可能都有啲影响，即系正面嘅影响。咁、所以做运动点都系好嘅。 系啊，其实睡眠质素咧真系好影响我哋嘅工作啦，即系第二日啊，究竟有冇精神咁样咧？咁原来咧都发觉咗咧，就系睇新闻啦，就系、原来夜晚开灯瞓觉咧，其实系会都好影响我哋个睡眠质素。 哦，咦系，喂，呢、這个即系我又要发下牢骚啊，因为我发觉而家。好多嘅插蘇啊，即我講緊嗰啲係萬能插蘇，同埋拖板咧、太多燈仔啊，係 咪啊？ 其實嗰啲燈仔咧、我 都好殘眼㗎，因為你熄曬 熄曬燈，佢好殘眼㗎喎，原來 係啊， 染染樣樣嗰啲光，唔知道做乜嘢，所以咧我話衰啊。我咧其实我会揾嗰啲 blue tape 咧 黐住佢， 黐住嗰个灯， 或者有啲人用胶化黐住佢咯，都会 系啦系啦。我见过有啲人咧用 mark 下油黑佢嘅， 系 都有嘅。 所以小白就系一定会全黑先可以瞓得到觉啦， 系。我觉得舒服好多。 我自己都系嘅，阿 O 咧系咪？ 我好劲啊，遮光布添啊， 系咪 啊？好暗噶。喺好暗嘅环境嗰度先可以睡眠， 即系以前啲 science lab 嗰啲咧。 系啊，我嗰时试过做啲深宵电台节目啊嘛，即系做到两三点咧、小白都知啊。如果你朝头早咧个太阳一出嚟咧，即刻瞓唔到觉嘅。所以我屋企个布置咧。是极黑的。 啱啦、你哋做得好啊。 啱啱。 啱啊，做得非常好。 多谢你嘅赞赏。点解好法 是啦，点解呢？原来开灯睡觉呢其实好容易令到我哋啱啱有讲就係会抑郁啦，会我哋嘅精神唔好之外呢，原来会变肥㗎。 哦。 係啊，点解会变肥呢？因为其实我哋嘅身体呢喺夜晚嘅时候呢，即係睡觉嘅时候，应该中医 Terry 都有讲过，就係尽量唔好有光，因为我哋嘅身体係跟住我哋嘅太阳呢嚟到去运行㗎嘛，我哋嘅身体。原来咧夜晚嘅时候，如果我哋要暴露喺一个有光照住嘅时候，系好容易咧去干扰我哋嘅免疫系统好正常咁运作。 嗯， 即系如果我哋有光嘅时候，我哋瞓觉咧就会影响咗个免疫系统啦，咁就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咧就系肥胖啦。咁原来喺美国咧都有项研究咧就话，如果咧真系太多人，即系有啲女士就系喺太多光嘅情况去瞓觉咧，五年之内佢系可以咧肥咗5公斤噶。 哇！ 系啊，同埋呢一个。仲要呢一個係過半嘅風險嚟嘅，即係佢唔係就咁正常肥咁簡單，佢係會增加咗30% 嘅。 佢咪好驚啊！夜晚黑冇人陪，啊、所以要著燈瞓覺咁樣。係 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著燈咁點算咧？開啲細燈仔，咁盡量嗰啲燈咧就係唔好係藍光，係一啲暖啲嘅，即係黃光咁樣。咁同埋最好咧就係最貼地面嘅。唔好靠近我哋床边，即係有啲而家地面呢会係有一条巴仔咁样收咗埋去，你起身都会见到嘅，但係盡量就唔好咁贴近我哋瞓觉嘅位置咁样囉。咁同埋啱啱都有讲嘅就係如果我哋有啲工作係因为要日夜颠倒嘅，最好戴返个眼罩或者有遮光嘅窗帘，所以阿O做得非常好。 个个都希望有好嘅睡眠质素啦， 都想啦。 係呀，瞓得好呢自然好精神啦。 係呀， 笑容都多啲。 愉快感觉令人清晨，发出资讯像我般。 境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欧。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美国债务违约嗰件事咧，究竟系咪六月一号之前会有定案呢？事件又点样发酵咧？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 冇错啦，咁喺过去周末嚟讲咧，我哋听到咧就话美国总统啊拜登咧同众议院长麦卡锡咧就呢个债务上限问题咧就达成咗个临时协议嘅，咁啊提高咗债务上限咧，以免咧个债务违约嘅。咁啊而家咧双方咧下一步要做嘅咧就系要游说咧佢哋各自嘅党内嘅议员啦去支持呢一个方案嘅。咁同埋咧就希望咧可以喺今个星期三就会喺国会度咧就系表决嘅。咁啊据了解咧而家双方咧就同意咧就将债务上限咧就暂停咧系两年嘅。咁啊除咗咧。明年嘅国防开支嘅预算系可以继续增加3% 以外咧，其余嘅政府开支咧就将会大致上咧就维持现今嘅水平系不变噶。咁如果呢个消息系正确嘅话咧，咁呢个咧就意味着咧美国政府嘅债务上限咧就将唔会出现好似财相啊耶伦最初咁样讲话会从现今嘅$314,000,000,000嘅即系个债务嘅个上限大幅调升上。去$51,000,000,000嘅情况，咁呢个咧可以话咧系共和党嘅胜利嚟噶。咁啊，由于上述嘅消息咧，早喺上个星期五咧都有一啲嘅传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就解释咗咧点解上个星期五晚咧我哋见到美股咧就率先系上升嘅。咁啊，实在咧美国有机会避过债务违约嘅风险咧，对市场咧可以话系一个重大嘅利好消息。咁但系咧呢个好消息过咗之后咧，有两件事咧，我哋一定要留意住噶。好，第一件事咧就系拜登政府咧。可能日後咧就唔可以好似之前市場講咁樣估計咧，可以大舉咧係即係去加大政府開支去刺激經濟咧，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債務上限一旦獲得通過咧，可能會令到嚴重已經係缺乏資金嘅拜登政府咧，可能需要喺短期裏面咧就會大舉發債吸錢啊。咁呢個咧可能會喺呢個短嘅日子裏面咧會抽緊咗咧市場上嘅美元嘅資金，咁導致咧。个美股呢喺度，因为冇资金啊嘛，咁美股有机会走弱。相反嚟讲咧，由于个美元咧喺市场上就供应少咗啦，咁个美元咧反而咧喺短期里边咧可能会被推高噶。咁所以呢一点咧，大家不得不防噶。咁仲有咩咧？仲有咧，当个债务上限解决咗之后咧，可能会俾联储局咧，如果佢真系有需要咧，可能咧可以有更大嘅空间去上调佢嘅息率。嗱，呢个讲法唔系话冇道理噶，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出嚟嘅PCE 平减物价。指数呢个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咧，喺四月份咧按月按年咧都系上升嘅。 咁啊真系，如果听翻温生咁样讲咧，今年好多金融分析师都有讲话啊，如果股市咧有机会东升西降啊，咁啊讲紧西方个投资市场气氛麻麻地，会唔会因为呢个缘故咧，就真系要慢慢再推演同埋睇下事件嘅发酵？不过咧嗱，明白啦，市场依家普遍都相信美国债务违约呢件事咧有机会解决啦。但系如果有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如果真系搞唔掂，继续违约嘅话，联邦政府系咪会冇钱用咧？呢、這个我好想温生多讲少少啦，唔该。 嗱，呢个咧可能性咧，虽然而家睇落去咧就好低啦，咁但系咧亦都唔能够唔作两手准备嘅。咁如果真系美国政府要债务违约啦，如果真系啊，咁会发生咩事咧？第一样嘢，好多炒家咧都会即系用个美债咧作为一个抵押品咧去借问银行借出资金嘅。咁可以想象咧，一旦咧美國政府如果違約，咁呢啲抵押品所謂嘅優質嘅抵押品就唔再優質噶咯。咁屆時候咧，炒家咧可能會被要求咧係要追加抵押品嘅。咁可能咧會導致佢哋咧可能需要急於咧係將手上嘅投資平倉啦，去換翻做錢啦，即係美金啦，然後去償還債務嘅。咁所以咧，如果當美國真係出現債務違約咧，提防咧可能會對整個金融市場當然會做嚟帶嚟一個震盪啦。但係喺短暫嚟讲嘅话咧，由于个个都要抢美金去还钱啦，咁所以可能短暂会对美元会带嚟一个支持，但系如果呢、這个情况一过咗之后咧，当市场对个美债都唔信任嘅时候咧，可能亦都会影响埋个美元嘅汇价走势噶。 明白啦，咁最后同我哋一齐睇埋今个礼拜市场有啲乜嘢焦点啊？

好，咁星期一咧打孖上啦，咁有两个优惠嘅情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关于生活理财嘅，一个咧就系简单啲啦，免费请你搭天星小轮嘅。 哦，好啊， 喂，呢个重要啊，咁原来有保险公司咧就请我哋搭呢个渡海小轮，就系、是。中环去到尖沙咀嗰一段，几时请啊？听日请啊？系几好咁、 啊、样，如果多咗呢啲， 有啊，朝头早6:30到晚上嘅11:30， 哦，全日咁、 啊、样，系啦、啊，即系应该坐到嘅、啊，你要坐就都会坐到嘅，应该 系啊，都几好。不过留意翻，听日天气再热一啲，究竟呢个小轮上边系咪可以好浪漫咁样吹吹海风，定还是已经？熱到汗流浃背 咧，海風啊應該涼啲嘅，咁海水佢應該吸咗少少熱，吹過嚟應該爽啲嘅。 我都好中意搭渡海小輪， 我 中意啊， 第一平啦、第二有陣時你掌握時間幾好嘅，即係如果咁啱你約咗上一個會喺尖沙咀好近海個商場開啦，跟住你譬如翻中環啦係 OK 嘅，不過咧你唔好。去中環，譬如去蘭桂坊嗰啲位， 因為佢行翻上去咧， 佢、 行船 都幾耐啊！即係如果你喺個 上山，仲 中環碼頭，如果你行去 mid level 咧，係啊，都幾係嘅。咁所以你有心理準備啦，即係帶多件衫，你就可以去行呢一段路啦。咁樣啊， 聽日都熱㗎， 聽日都熱啦，係啊， 唔止聽日，今日都熱啊，今日都未過，唔好講聽日字啊。咁大家注意補水啦。朝頭早早餐嘅時候，你喺茶餐廳食緊 A 餐、B 餐、C 餐，聽緊晨光第一線，你又問個侍應哥哥攞多一兩杯水，唔係我嚟浸匙羹，唔係我嚟浸叉，你真係飲多兩杯先啦嚇。啊，飲多係相對好少少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自己夠水，荷包都夠水。咁啊，另一個生活理財咧就係講緊啊，開呢個出糧户口。嗱，有機會咧獲得超過1000蚊喎。咩叫出糧户口？就係每個月，即係譬如你翻一份新工啦，咁佢每個月會定額去俾一啲人工你咁樣啦。咁有陣時你工與工之間，你會轉一啲出糧户口噶嘛？ 咁而家用緊 A 嘅，下次我用 B 咁樣。 係啦，B 係金融機構咁樣啦。咁咧，原來都幾多優惠嘅喎。嗱，當然啦，你冇諗住轉工啦 ，Vicky， 小白同我都冇諗住轉工啦。咁但係咧，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好常常轉工，或者嚟緊啊，叫暑假過後，咁有一批嘅新鮮人會入去社會嗰度工作噶嘛，即係譬如大學畢業生，譬如考完 DSE 啊，諗住做嘢啦、打工啦、賺錢買樓啦，咁都得嘅，完全冇問題，路啊自己揀嘅，前路啊掌握喺自己手。好啦，講俾大家聽，啊有啲金融機構咧都幾好，嗱有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啊嚇，咁如果你個出糧咧係40,000蚊。以下嘅話咧，咁啊有300蚊一個月咯， 係 啊， 額外 送俾你， 每個月都有 㗎，唔係係一開始開户，即係如果開户就俾300蚊。如果你話喂個出糧個金額咧係80,000蚊咁樣啦，咁有600蚊又送俾你咯，咁樣，咁啊真送喎，就咁送俾你喎， 係現金入落户口 ，save 入去個户口入邊 啦，類似啦，咁樣有呢啲推廣期嘅，到9月30號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嗱，呢啲就係一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咁啊調翻轉頭。外资嘅金融机构又有啲咩啊？咁外资嗰啲咧就唔系俾钱你嘅，俾礼数你，系啦。咁如果你话喂，我个人工咧50,000到20,000蚊以下嘅话咧，咁佢就大概咧会俾咧3000礼数你。咁如果你话喂好有钱噶、我系公司嘅CEO、CFO 嚟噶，点样都出10几万一个月粮啦。如果你系出150,000。以下嘅一个叫做薪金嘅话咧，20,000里喎。 哇， 20,000里够飞一转巴黎。如果计翻 嗰 啲， 呢个系咪同 理数计算？ 嗰啲银行机构咧，就好似譬如西方人，佢哋着重咧就系消费主义多嘅。 系， 即系中国人咧就比较上中意系即系稳打稳扎，先储咗个钱，再慢慢理财嘅。系咪好有呢个哲学？即系而家啲银行机构都系一个帮你嗱、我储咗钱先，我俾你慢慢储。 系， 另外一个就为你扎扎咁鼓励你去玩啊，使钱啦、啊，记住碌卡啦。 头先讲咗一啲中资嘅金融机构啦，讲咗啲外资嘅金融机构，我讲翻啲本地金融机构咧， 好啊， 即系连港铁站都有分行嗰啲咧，咁样。 咁咧，你如果出糧出80,000蚊以上咧，佢成功做到個出糧優惠，佢俾咗1,400蚊你，現金獎賞你。即係當然你話喂一個月出到80,000蚊糧就有1,400蚊嗰個叫做出糧户口嘅優惠。如果你話喂30,000至50,000咧就有600蚊咯。其實就幾實際嘅，我自己覺得你轉一轉啊，俾1,400蚊你。咁1,400蚊係咩概念咧？就係、是。有一餐飯食咯，點都係咪先？即係你話可能兩口子食餐飯食好少少， 可以食到上次上個禮拜我同你講嘅象拔蚌啦， 係啦， 係咪有啲去煲粥啊嗰、那個？ 係啦，可能可以幫得到手咯。不過咧，專家都有講，咁大家咧即係考慮轉呢個出糧户口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睇優惠，因為咧入邊咧都有可能有機會有啲手續費啊，或者有多條款細則啊，咁自己咧上網了解翻多啲，因為咧細則咧有陣時都真係寫到好細隻， 好細 隻 㗎，攞定個放大鏡去銀行。 冇錯啦，依家咧28度氣温，相對濕度78%。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紧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首个翻学翻工日。进入朝早7:00繁忙时间之后，狮隧往九龙方向的车流量逐渐增加，大批市民坐车翻工翻学。中同右线的行车速度一度放缓和出现车龙，而往沙田方向的车流明显比较少，交通大致畅顺。大部分驾驶人士熟习新收费模式，驶近收费亭的时候直行直过，没有停低，只有几架巴士、货车和电单车在收费亭附近收慢速度，有工作人员马上上前挥手示意前行。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昨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形容，今日繁忙时间是真正的考验，当局不会松懈，希望一切平安顺利。中文大学的多个科研项目在2023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共获得26个奖项，包括6个评审团加许金奖和2个金奖。其中一个获奖项目是强力可穿戴人造肌肉，使用者可以透过穿戴在手、腕、膝和其他关节的人造肌肉，帮助和训练中风或者脊髓损伤患者的肩膊、手腕和脚。项目已经在内地和美国申请专利注册，现正招募更多中风人士试用。至于另一个得奖项目，微生物宏基因组学多重疾病检测，属于全球首创以粪便为多种疾病做早期检测，包括大肠癌、黑龙氏症、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灵敏度达到90%。机器每次可以分析大约3000至4000个样本，需要大约7日完成，费用估计几百至1000蚊不等。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就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原则上达成协议。拜登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代表了双方的妥协。双方谈判团队完成立法文本讨论，并且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审议。拜登说，协议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保护美国民众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项目，同时亦都保护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的关键优先事项和立法成就。麦卡锡就说，众议院将会在当地星期三进行投票。双方暂时未披露所达成协议的细节。美联社报道，双方妥协的核心是一项为期2年的预算方案，方案计划以2024财年政府开支不变，在2025财年增加1%。 换取提高两年的债务上限。报道说这个将会将问题推到下届总统选举之后。此外，共和党人对社会福利政策实施更严格限制的要求亦都得到部分满足。美国财长耶伦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估计到6月5号财政部资金将会不足以履行支付义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40.84，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362， 人民币 7.066， 英镑对美元 1.234，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日经平均指数报31407点，升4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29美元，卖出1942.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和三市区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一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出，后少少那段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繁忙，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狮隧就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隧的收费广场，就千祈不要停车或者是慢驶。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就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对白不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 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欣赏自己就是在每一个清晨都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在六点钟开始陪你刷牙、吃早餐、看报纸，陪埋你搭车，我哋一起享受朝早的晨光啦。 王婆婆，晨温啊， 哎呀哎呀，你又一早同阿嫲去饮茶，真系乖呀，对自己阿嫲又好，对我哋老人家又有礼貌。 应该嘅，应该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啊嘛。 咩咩老啊？ 讲紧港台节目《大师对谈》，每集都会讲一句经典句子，仲将佢哋套入日常生活同埋职场，好有用噶。 大师对谈， 主持司徒永富、运福龙， 星期一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出街食饭 食素 饮食失调， 生酮饮食真系咁好， 做个健康快活人。 营养学家关国华， 咁我哋经常都会食豆腐啦。豆腐除咗有高钙质之外咧，其实佢有丰富蛋白质。老人家食豆腐咧，仲可以帮助到佢少啲肌肉流失嘅。 CIBS 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啱啱咧就都系一个叫long weekend 啦，可能有啲朋友咧都藉住呢个机会咧就去玩下啦。咁去玩嘅时间咧，我啊想阿 Vicky 就唔知道有冇呢个经验，就系、是、出外。旅遊的時間咧，選擇自駕遊。 誒、欸，未啊，未啊，希望之後可以。 係啦，希望你可以啦。阿歐試過啊， 有啊，有啊， 係啊， 有啲開心嘅經歷，有啲痛苦嘅經歷。 係咩？痛苦就係揸好長路線。 系啊， 系咪啊？ 同埋嗰度用唔到 Google Map 哦， 有啲地方， 有啲地方系， 系有啲地方好麻烦啊。譬如你去到冰岛咁样啦，咁佢个 Google Map 真系个 map 真系有显示啦，唔好再讲佢嘅牌子啦。 系， 即系，但系嗰个系用冰岛语讲出嚟。 哦， 你谂下 Rekarek， 你左转，跟住再去 Rekarek 咁样。咁你都唔識睇， 全部都係 rack， 全部都係 rack， 你完全唔識睇，完全唔識聽，咁你咪憑感覺咯，所以行錯路咯，憑感覺就通常行錯噶啦，唔好信自己的感覺啊，你的大腦係成日呃你嘅咁樣，咁不過即係依家有個新嘅政策出台喎， 係啊，唔係咁，其實我自己都有去旅行嘅時候咧，有自駕遊嘅，唔同地方都試過，泰國有試過啦。日本有試過啦，咁啊唔同經驗嘅，即係譬如我喺越南都試過， 係 越南印尼就冇試過啦。我反而有屋企好多親戚喺印尼，我反而冇喺印尼揸過。 係咯， 泰國 可以嚟，其實 泰國反而有。 其實泰國揸車都困難嘅， 困難咯、 啊。係啊，泰國都好立亂噶，啲交通情況 唔係好敢揸嘅。其實。曼谷我唔係已經唔係好敢啦，因為人多車多，你捉唔到佢哋嗰個城市啲人嗰個想法啊。 曼谷係最塞車嘅城市，第一二三四位咯，一定有。 咁如果你話布吉嘅，布吉我都有喺布吉揸過車嘅。咁嗰個地圖去到啲位咧，又好似又 delay 得相當之耐咁。咁你過咗個路口，你又十五十六咁樣入唔入咧？咁又得唔得翻轉頭咧？好多呢啲嘅。 邊啲地方自駕遊揸車舒服咧？日本咯，日本都幾舒服。 日本係一個唔錯嘅，因為佢本身如果用地圖嘅話咧。几完善啊，系啦，咁同埋，不过你好多选择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可以用你自己手机个地图啦，如果唔系咧，其实你去到当地嘅时候都可以用翻佢自己汽车上面嗰个附带嘅一个地图，咁已经有晒中文噶啦， 唔单止系咁啊， 有晒中文噶啦。 日本咧啲路咧滑啲啊， 吓， 系滑啲嘅意思系佢平滑啲啊，你有阵时喺香港咧揸车咧，成日都有啲位咧，佢铺嚟铺去啲石屎咧都系蹬到你架车，有阵时如果你嘅新车落地咧，你 咁样蹬两次咧、嗯，你个心好唔开心。 同埋好多时咧，阿欧都即系又会发现，你去到啲譬如佢维修完啲路咧，你一上到佢嗰个身度，梗系咯一声咁，即系佢铺嗰个位咧，仲有啲凹凸嘅位置。咁如果你话呢个真，如果有其他地方嗰啲马路咧，嗰啲高速公路咧，你明显睇到佢呢段路系新铺， 系啊， 但系你唔觉你就咁就都系直去，系舒服嘅感觉嚟嘅、嗯，爽嘅感觉嚟嘅。 呢、這个都值得去试。内地而家揸车又阔啦，因为有四五条行车线嘅单边、啊， 真系好犀利 啊！特别系珠海啊，去到深圳，譬如前海区啊嗰啲咧，四条行车线、啊，意味住咩咧？就算有咩交通意外咧。霸住咗两条咧， 继续去噶， 系咯，即系人哋喺个城市规划或者道路规划嗰度咧，真系谂多好多啊、 嗯！ 但系香港始终旧城区比较多咧，我哋好多路都系一条路噶咋、 嗯。 如果有啲车 double parking 嘅咧、 嗯， 我真系觉得根本行唔到咯。特别系啲旧区， 咁香港真系成日都系细个读书咁讲噶啦。我哋喺个地图上面其实真系一点都不如咁。咁、 嗯、 但系我哋都做到好多嘅奇迹出嚟嘅，所以香港人系犀利嘅。咁、嗯、但系马路嗰啲就城市。就起咗喺度咁样啦，咁有啲位置我哋都要明白嘅，咁、嗯、唯有大家互相忍让将就下啦。咁啊，点解会讲下呢、這、一个叫做揸车旅游咧？其实而家今日啊吓，咁香港嘅车咧，如果要北上嘅话咧，今日亦都开始有呢、這个登记抽签嘅。咁、 嗯、 如果大家想上自己北上想揸车嘅话啦，咁今日呢个网上只系接受网上登记嘅电脑抽签啊吓。咁虽然即系整个申请嘅手续咧系喺呢个网上面办理，咁、 嗯、 但系咧其实事前咧都有好。多工作要做嘅，例如咧，要验车啦，要买保险啦，申请呢一个嘅禁区纸啦。嗱，如果未有内地驾驶证嘅，要先去到申请呢一个换牌。咁嗰啲叫做琐碎同埋要处理嘅事情，同埋必须要处理嘅事情咧。其实系都相当之多嘅，系、 嗯、 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咧，佢就会觉得哇，都多嘢搞，咁有啲公司唔知道会唔会帮下大家手，咁唔知啦。咁、 嗯、 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网上申请嘅话咧，咁一定要透过一个叫做港车北上嘅指定网站，咁、 嗯、 今日就有噶啦，咁网上就登记呢一个嘅电脑抽签嘅。咁好啦，当你真系抽签中咗啦，咁样，咁当然要俾钱又成，咁嗰啲你自己细节你自己睇啦。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要跟住有啲咩做咧？其實都多嘅，譬如兩地嘅政府，咁啊，即係香港啦，同埋內地咧，咁、嗯、其實亦都要有佢哋嗰個審批嘅，咁啊又有保險啊，又剩啊咁樣，咁同埋就算可能處理曬所有嘅事情咧，咁啊都係要再預約通關。同埋嗰個出發嘅時間嘅，咁呢啲大家就要上去嘅網站嗰度自己睇得清楚啲啦。咁但係好啦，講翻如果你真係申請完啦。咁頭先阿歐咧已經講出咗個好重要嘅問題，就唔係個個地圖咧，咁都係可以行得到嘅。咁、 嗯、 如果你話內地嘅話咧，咁你就要揾翻咧喺內地經常都會用嘅一個兩個地圖，一個就係百度，一個就係高德嘅程式啦。咁入面咧。我唔知道入面即係內地嘅車咧，係咪本身已經附有、嗯、汽車已經附有個地圖啦？ 要睇翻你唔同車種嘅， 定還是係都可以依靠住手機咧咁樣？ 係啦，咁呢個就要睇翻啦。不過頭先小白去到嗰、那個申請嗰個環節咧、 嗯， 其實阿歐都認真了解過啦。咁、 嗯、 啊，登記方面咧唔困難嘅、 嗯， 但係。之後啲程序係比較複雜嘅，譬如要去到內地一啲車管所去辦一啲行政嘅手續啦，咁嗰啲嘢全部都係重要嘅，而且要用啲時間嘅咁樣。咁大家除咗喺網絡上面了解多啲咧，我幾建議大家真係要翻到可能喺豐年區啊、福田口岸啊，或者即係羅湖啊等等咧近啲嘅車管所咧，認真去了解一下先。 嗯，咁啊仲有 嚇，你要填表嘅，因為唔係咁網絡上面搞得曬。同埋你喺微信好要喺车管所嗰啲好嗰度要再做一啲登记嘅， 嗯， 复杂嘅，其实 复杂嘅， 系啦， 但系完成咗之后 就好方便嘅， 系啦， 咁啊，即系正如嗰啲实名制付款方式啦，咁、嗯、如果你第一次搞一定系哇都咁多嘢搞嘅、 嗯， 但系你发觉整完之后咧。你又真係幾方便喎，去到邊啊都到邊喎。 係啦，咁但係咧都要續牌㗎，大陸呢、這個 要啊， 即係要翻到內地呢、這、一個。不過即係你話依家咁流行話喺灣區遊嘅話，如果你有個車牌可以港車北上，即係喺灣區嗰度遊到半年，即係三個月，咁確係之係一件樂事嚟嘅、 嗯。 有時你譬如舊時成日都話啊，翻去中山浸下温泉先，翻去廣州食下嘢先，正所謂食在廣州。咁你可以一車人咁樣连埋爹哋妈咪啊，或者小朋友咁样，咁系好开心嘅。 系啊，系一个好大嘅、好开心嘅经历噶吓。 每个开心之前，你都要付出嘅。 系啦、啊。 究竟点去付出呢？嗱，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啦。 不过咧都好多有趣嘅事情嘅，例如而家内地大部分嘅停车场咧，就譬如商场嗰啲啦，其实佢哋都已经采用咗个即系全自动嘅一个智能系统。 系啊， 基本上就望你个车牌就搞掂晒所有嘢噶啦。咁啊，都系好方便啦。咁但系咧都要提醒啊，佢未必咧就認到香港嘅車牌嘅，因為香港車牌同內地嗰啲梗係兩樣嘢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去呢一啲譬如商場停泊嘅話咧，可能仍然要依靠咧就係人手嘅服務，去到幫一幫手。咁啊，呢個咧都係大家要留意一下。 又可以講多一樣嘢俾大家聽。依家咧深圳好多停車場咧，都係你將架車咧泊喺一個空格嘅位置啦。跟住咧佢就好似變形金剛咁樣啦，褪一隻機械臂出嚟，咁樣將你成架車晾起咗啦。跟住佢就會幫你智能泊車咯。智能泊車，跟住咧。你到差唔多攞車，即係譬如你同朋友食完飯啦，佢話啊仲有半個鐘頭就食完啦，埋單啦，咁你就可以預約咧半個鐘頭之後咧就攞翻架車， 褪定架車要佢， 咁咧你就完全唔需要自己泊車底下咧。架車都可以泊到停車場入邊，咁、那個付費模式咧，亦都係晨早已經喺微信支付嗰度搞得掂啦。咁哇，呢個都好方便、哦。你曾經見證住你有朋友同你做過一次咁科技咁夢幻嘅操作咧，你就會覺得啊，香港仲要喺門口等緊車位，仲驚冇車位，仲驚自己架車貼太貼近人哋架車啊！泊車嘅時候，仲驚。自己攞車嘅時候嗨到人哋架車啊！ 唔使驚啊！ 係啊，佢哋啲智能系統做曬噶啦。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去申請嘅時候都去多啲了解啦嚇、走進灣區你會了解更加多咧唔同一啲生活嘅 update 嘅資訊同埋情報嘅喎。 亲人，是个真挚如真。但这种真人想某人，心似厄运，我无缘之亲，心里却有片不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诚心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睇开电视同埋听开收音机嘅你哋，相信都知道天线系有几咁重要啦。因为天线可以话系无线电通讯系统入边嘅必须组件。但系你又知唔知道究竟天线系几时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1894年嘅时候，35岁俄罗斯物理学家波波夫制作咗一台无线电嘅接收机。咁佢为咗提高呢一台接收机嘅灵敏程度，波波夫亦都花咗好多嘅精力，但系一直都唔见成效啊！有一次佢喺实验室入边偶尔发现啊，接收机嘅电铃系咁响，咁佢就想知道点解啦。啊，原来系因为接收机检测电磁波嘅距离比平常有明显嘅增加。咁佢就想问啊，点解呢？於是就揾咗好耐，但係都揾唔到原因。后嚟佢突然间见到，原来有一条导线掂到无线电嘅接收机。咁波波夫就将呢一条导线攞开，电铃呢就冇再响啦。呢、這个意外嘅发现令佢哋喜出望外呀，因为佢索性呢就将呢条导线连接到无线电接收机，结果接收距离亦都大大增加啦。这一条导线就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天线，而波波夫亦都成为了第一个在接收机上面使用无线电的发明家啦。 Vicky 咧就年纪啊仲细啦，咁啊所以咧就冇经历过一啲喺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就系做咩咧，就系屋企嗰条天线收得唔好。 我而家穿屋都系收天 线，系咩？系、啊、你穿屋，但系你而家穿屋条天线唔系喺个电视机上面噶嘛？ 咁就唔系嘅， 系啦， 顶上 屋顶噶嘛，系啦。咁但系有阵时都要教嘅，我有个经验就系，譬如系打风，例如爆风球，咁之后你发觉歪咗少少嘅， 系啦，要调翻正， 系啦，要调翻正嘅。咁仲系要嗰啲好老套嗰啲方法，即系用个手提电话打电话落下咧，咩收到未啊？咁啊收到收唔到咁样都得意嘅，系啦。咁以前咧我自己都试过一啲嘅天线咧，就直头有一段时间。系摆喺个电视机顶添嘅，咁、 哦、 真系好老土嗰啲咧，发觉收唔到咧，可能天气多雨水，佢就已经收得差啲、要换个位置啊，咁呢啲嘅，咁今时今日咧就变成呢一个嘅叫做数码电视广播啦，咁、都已经好好噶啦，收到。就應該會係收得好好。 係啊，其實我想話以前我有見過有天線嘅手提電話添㗎。 哦，係啊。 係啊， 我都用過啦，有天線嘅手提電話。 我未有自己擁有嘅，我嗰陣時係睇屋企人見到有啫。 即係討厭啊，係。仲你仲可以掹牆添㗎。 我就未唔使掹牆啦，只係有啫。 只係有啫，都好，都好，都好。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依家咧27度嘅气温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股票市场咧依然炽热。点解咁讲咧？上个礼拜咧，美国总统拜登咧同众议院啊麦卡锡咧已经达成协议啦，咁啊解决咗呢个债务上限嘅危机啦，咁啊结束双方咧长达数个月嘅僵局啦，道指纳克升啊，升咗328点咧，结束五日嘅跌市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4点啊。纳指升最多，升277点啊！睇翻咧港股方面啊吓，咁啊新加坡方面嘅港股期指咧，亦都高水200点噶。外围市况亦都做好，日本股市咧升超过啊！日本股市升超过500点啊！我冇睇错啊！啱啱最 update 系日本股市升超过500点啊！咁啊，澳洲股市亦都升超过1%，咁即系成个亚洲区嘅股市咧都被炽热嘅气氛带动。有冇机会今日港股咧升得更加多，收复翻上翻去19000点楼上咧？转个头开市啊，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吧。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早晨啊，欧哥！ 早晨啊，白先生，又去跑步啊？你真系有恒心嘅啫，日日都跑唔厌嘅咩？ 跑惯咗啦，唔跑咧反而唔舒服啊！ 早晨啊，欧哥白生！ 早晨，早晨 ，Vicky 船仔，咦，你哋攞住个球拍，今日唔使翻工咩？可以去打波啊？ 系啊，咁啱我同船仔今日都放假，咁咪去打羽毛球咯。平时喺公司啊，大部分时间都系坐，放假就要把握机会去做运动啦。 今日放假，今日唔系星期六日、哦。 奥哥，而家咧好多公司，特别系一啲需要每日营业嘅公司，都会编排员工喺每星期嘅固定日子休假两日噶，或者咧就采用轮值表安排员工以每周轮值5天、休假2天嘅模式工作， 可以确保员工每星期翻5日、放2日，又唔影响公司运作。咁好好、啊， 系啊！而家好多人都需要事业同埋家庭两边兼顾，好忙噶嘛。咁如果雇主可以实施或者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咁样就可以协助雇员平衡翻工作同埋家庭责任啦。 哦，5天工作就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一种，仲有冇其他措施噶？ 梗系有啦，仲有弹性上班时间同埋在家工作。 弹性上班时间，即系中意几时翻工就翻工，咁咪好冇规矩咯？ 唔会噶，弹性嘅意思系可以俾员工拣，佢想喺边段时间翻工放工。但是每日的工作时间是固定和预先和老板协议好的，例如翻八点放四点半，翻八点半放五点，又或者是翻九点半放六点，员工可以按照住自己的情况决定翻工放工时间，那就可以更加轻松地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了。 弹性上班方便到员工处理家庭事务和照顾家人、宠物，有助舒缓雇员照顾家庭的压力，同埋仲可以同屋企人建立更好嘅关系添。 听落弹性上班时间都几好、啊，如果我都有得弹性上班就好啦。 啊，奥哥，你系我哋大厦绝对唔能够少嘅保安、啊，点可以弹性上班噶？ 奥哥，你唔知唔可以弹性上班啊，你亦都唔可以在家工作噶。 呢样我知道，之前疫情期间啊，好多公司都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但系我哋呢种工种咧就冇关啊，我依然每日都准时翻工噶。 辛苦你啊，好彩有你哋紧守岗位，我哋大厦先可以一切正常咋。 我都是做好本分啫，话是话在家工作对员工对公司有啲乜嘢好处先？ 在家工作呢可以令到员工悭到交通嘅时间，朝早唔使一早起身赶车，变相呢会有较多嘅休息时间，人精神咗，工作效率自然加快啦。 仲可以同屋企人有更多相处嘅时光，真係一举两得啊。 而喺老板嘅角度，员工在家工作变相可以节省支出，例如少了文具、电费等等的开支。 有了这些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无论是对老板定员工都有好处，有更加多公司企业实行就好了。 是的，员工翻工翻得开心一点，做事就会落力一点，公司的业绩都会好一点。我是时候去跑步了，下次再谈啦。 哎呀，我哋都够钟去打羽毛球啦，拜拜。 我都系时候巡楼啦。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 着对我说，已努力过怎么都没输，想是想想越越也不算远，碰上挫折我会听你说，你要知道快乐有秘诀，要接受有一些不如愿，跟我想想越就算不太远，变化太快更要心态转，心里想法好好正视，改变你可看见，假使错便试试重新构思，不怕挑战正面不怕输，家里总会信任支持，别理最终明知重新试试，肯往出发，发现新奇事，心里想法好好正视，改变你可看见，假使错便试试重新构思，不怕挑战正面不怕输，家里总会信任支持， 甜、啊，嚟自阿堂妹嘅作品啦，《快乐的秘诀》，希望咧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掌握到快乐嘅秘诀啦， 甜到漏添啦，系、啊、有堂妹喺度， 系咁呢个 成粒糖喺度。 讲翻先，头先呢个剧咧就喺晨光第一线度出啦，咁啊应该每个月有一次，咁啊有唔同嘅声音嘅角色啦。咁、我讲翻啲人设出嚟先。我就是一个保安员嚟嘅，所以你都叫我 O 哥，系啦。 我系大只仔嚟嘅， 系你系一个 PT 嚟嘅，即系嗰啲健身教练。 我同船仔咧系亲戚嚟嘅， 系 点表表姊妹 哦， 表弟表弟夫系咪啊？ 表姊妹 点会佢点会表弟啊？ 同居嘅，我哋一齐住嘅， 可以男女声男演噶嘛？系咪先？ 咁又得，咁又得， 你点估到咧？ 花木兰都系咁样从咩啫？豆腐从军。 二十岁左右，二十岁啱啱踏入社会嘅我哋两个 系啦，咁啊第一次同你录广播剧啦，咁啊都获益良多嘅， 我 获 益良多， 大家都获益良多 嘅， 大家咁话 系啦，咁啊往后希望呢个环节都继续持续啦， 咁啊梗系要啦，哎呀，闲话讲完啦，讲下啲正经嘢啦，就系18723888，咁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预约啦，嗱今日咧就已经系有一位嘅听众咧就等紧一阵间咧就9:40左右，就我哋打俾佢啦，咁但系咧睇翻我哋嗰本嘅日记簿啊，神光 morning call 嘅记事簿咧，原来星期二、三、四、五咧都系良辰吉日，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就预。预约噶噃，咁所以大家系一啲，譬如系结婚周年啦、生日啦，有啲说话想同翻屋企人讲啊，或者系多谢老师啊，多谢啲学生啊，冇唔系好曳啊，听教听话嘅话嘅老师可以打翻上嚟嘅，咁所以都好多 angle 啊，咁啊大家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8预约神光 morning call 啦。 随住宠物一齐同我哋嘅时间越嚟越长，当然有唔少主人都会当猫猫狗狗系屋企嘅一份子啦，会用尽一切嘅方法嚟到帮佢哋扮靓。我自己都成日都买好多衫俾佢哋着嘅。不过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有主人会帮猫猫狗狗染头发呢？喺网上面都会揾到好多图片，见到有啲主人会帮自己心爱嘅宠物毛发上面会染成红黄蓝绿咁样。其实咁样猫猫狗狗系咪真系开心噶？对佢哋又系咪真系好呢？其实染色剂当中系含有毒性，气味刺鼻，吸入过多嘅话，对宠物都会造成有害啊！即使呢一款嘅染色产品声称自己系对动物无害，亦都强烈唔建议使用。其实动物都唔知道乜嘢系染色，咁样系会对佢哋造成好大压力。而事实上过往亦都有不少的宠物是因为染毛发导致死亡的个案。例如在2015年俄罗斯就有一只猫猫全身被染成粉红色，最终因为摄取过多的颜料造成血液中毒而死亡。所以各位主人，如果你真的爱惜你家的宠物，就千万不要帮他们的毛发染色。多啲带佢哋出街散步，又或者多啲抽时间陪佢哋，相信这样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叶太冷清，情深不记得给呼应，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 以后宁如泡影。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我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予你全掩盖，无奈都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仍一生意在，哪会无故尘世刚巧与你遇见。其实我们才能一刻相见，当分开才知道庆幸有着当初这么拥抱过，才能叹爱何未免缘浅。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终至这一生不得再见，还可爱，连系过偏怎怕解开？最后便怀着甜蜜投入这片花海。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 属于应志月细猫嘅作品《彼岸花》。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一嘅时候啊，咁啊先揾咗咧就系电视报价唱出嚟先。喂啊，唱喺边度啊？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系咪继续都有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呢？ 冇错啊，咁啊今集嘅创科主角啊叫李天立，咁啊李天立咧系前中文大学嘅医学院病理副教授嚟嘅，咁啊佢一直咧都系最深钻研呢个生殖医学啊，咁啊做咩咧？佢喺十年前咧开始研究咧点样提升女士嗰啲卵子嘅质素，从而提高人工受孕嘅成功率，咁啊帮助嗰啲不育嘅夫妇咧可以一偿呢个做父母嘅梦啊，咁啊原来咧。李天立咧，佢发现到咧，可以利用女士嗰啲经血里边嘅其中一个叫做腺粒体，去到提高受孕机会啊！哇，呢个技术咧系全球首创喎， 哇， 突破咗咧廿几年嚟科学界一个瓶颈啊！ 嗯， 系乜嘢咧？就系咧，佢哋提高咗女士本身嗰个卵子嗰个受孕机会咧，咁就唔需要再靠嗰啲卵子捐赠者，咁啊免除好多道德争议咁话。 哇！我成日咧即系留意住创科梦工厂，你都见到其实香港嗰啲专才真系全部都系世界顶尖噶。 系啊，好多都系世界首创啊。 系咯， 第一个发明啊嗰啲嘢。 系啊，系好多好多。 系啊，咁啊，今集咧就会除咗认识下李天立嘅研究之外咧，亦都会睇下啦。佢咧而家希望咧将佢刚才我介绍嗰个研究咧放落临床嗰度应用啊。即系头先嗰啲系佢嘅理论，佢真系研究到出嚟。但系去到实际上点样临床应用帮助到嗰啲夫妇咧，佢当中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咧？节目都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今日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晚上七点半钟，另外八点嘅时间咧。继续是大师对谈， 冇错啊！大师对谈两位大师主持人，司徒永富和尹福禄校长咧，咁啊，佢哋咁多集以嚟都同大家咧，从呢个中国儒家嘅思想里边咧，认识孝道嘛，即系引述过好多孔子嘅著作。咁啊，今集咧会引用咧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嘅著作，咁里边有一句咧，好多朋友都听过嘅，就系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系啊系啊。 咁啊，究竟呢个意思系乜嘢嘅咧？咁啊，原来话说咧，就系大家咧，即系要尊敬自己长辈之余咧，亦都要尊敬咧其他嘅长辈。 系 咁啊，另外啦，爱护自己嘅仔女之余咧，亦都要爱护其他人嘅仔女。咁啊，呢一个咧，大爱嘅精神咧，原来啦，喺外国嘅圣经里边咧，都有一个类似嘅主张，就系、是、爱人。几啊？咁啊，系啊，咁啊，今集咧，两位大师咧就会从呢个中外嘅名著里边咧， 对谈下呢个真真正正嘅大爱啊。 嗯，好似爱屋及乌咁样一个原理啊，系啊。咁啊，夜晚大家留意住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十点半咧跑啊跑，跑啊跑又跑咗去边咧？ 嗱，今集马拉松游世界啊，主持人长跑侠老二咧，咁啊今集跑到去非洲啊，去到呢个津巴布韦，咁啊佢想去呢个津巴布韦同埋赞比亚嘅边境嗰个维多利亚瀑布嗰度跑呢个马拉松，咁啊但系佢要去呢个边境咧，佢要横跨整个津巴布韦，咁啊当中咧佢深入咗一个非洲大草原，佢认识咗一位跑手，嗰位跑手同一时间又系犀牛迷，即系真真正正非洲嗰啲犀牛啊，佢系对呢、這个。犀牛保育咧好有認識嘅，咁啊老二咧就會同佢交流一下呢個跑步心得之外咧，又認識一下非洲草原嗰啲犀牛保育嘅狀況啦。咁啊另外啦，佢去到呢個瀑布嗰個馬拉松賽道嗰度咧，認識到一位刀片跑手。我哋好多時睇節目咧，嗰啲刀片跑手都係大人嚟噶嘛。今集呢個刀片跑手係小男孩， 係咁犀利， 一個男仔嚟嘅。當佢遇到啲乜嘢遭遇咧，咁佢。在呢個賽場上面用刀片佢跑成點咧？想知道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馬拉松遊世界啊！ 哇，又有咧一啲咁精彩嘅選手又一齊去追犀牛啊！今日夜晚十點半大家留意住馬拉松遊世界，睇完之後記得自己跑翻步啦嚇。 嗯， 唔該曬阿卓仁，拜拜， 拜拜。 好，唔该晒两位拍档啦吓，咁啊大致天晴啦，日间都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留意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预定听朝9:31升空，三个太空人分别是景海鹏、朱杨柱同埋桂海潮。景海鹏为指令长，桂海潮为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太工程办公室举行记者会，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二次飞行任务，亦都是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目前执行神十六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16运载火箭即将开始加注推进剂。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昨日上午进行最后一次全区合练和全系统器物性检查，火箭、飞船和发射场各系统状态良好，已经完成火箭加注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翻嚟本港，今日系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首个翻学翻工日。进入朝早7:00繁忙时间之后，狮隧往九龙方向嘅车流量逐渐增加，大批市民坐车翻工翻学。中和右线行车速度一度放缓和出现车龙，而往沙田方向的车流明显减少，交通大致是明显较少，交通大致畅顺。大部分驾驶人士熟习新收费模式，驶近收费亭的时候直行直过，没有停低，只有几架巴士、货车和电单车在收费亭附近收慢速度，有工作人员马上上前挥手示意前行。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昨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形容，今日繁忙时间是真正考验，当局不会松懈，希望一切平安顺利。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彻夜出动59架无人机展开攻击，其中58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用以攻击乌克兰领土的无人机都是伊朗制造，又说这些无人机都是主要以首都基辅为攻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防空部队和救援服务，说他们摧毁敌人的导弹、飞机和无人机是挽救生命，形容他们是英雄。俄罗斯当局就说挫败了针对黑海附近伊尔斯基炼油厂的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设施没有受损，当局未有指明是哪个发动袭击。俄方星期六曾经指责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的输油管道设施。

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CIBS 人人广播， 哲学与他的日常， 哲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仲同你好近添。 荷兰人呢有个叫做 Nixon 的生活哲学，就是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这一样东西是不需要任何成本，不需要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想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 Nixon， 即是无所事事。 CIBS 节目哲学与他的日常，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最欣赏自己当然是识少少咁多理财啦。如果可以将一些生活理财的哲学和听众分享，应该是每朝早做节目一个很大的原动力来的。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生硬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花式溜冰运动员苏怡。由细睇住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长大，原来佢哋已经九十五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分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啦。 早晨 Jessica， 早晨 Jessica， 早晨啊！咁多位五年又冇见啦，我哋又 哦，哎呀，即系之前咧，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原来 Jessica 都打个电话上嚟。 早晨啊 ，Jessica， 早晨啊，哦， 又重聚啦，我哋。 去嗰个酒楼咧，而家仲喺度。 哦， 跟住你走咗之后，有条大蟒蛇出咗嚟，山竹啊。 系咩？ 哎呀，今年个风咧话犀利，我想问又遇见咩恐龙啊，定系乜嘢啊？要准备啦，要。 哦，冇事嘅，系啊，最紧要平安顺心。 系啊，我希望你家人咧平安健康开心，工作愉快。 嗯， 你九十五周年嘅嗰、那个年份咧、嗯，我会听到一百岁。 哎，好啊，好啊， 身体健康， 一百零五年一下。咁啊，希望你哋咧就工作开心，合作成功源自专注， 失 败来自分心。 系、 嗯， 咁、 哎、我而家就要先我讲，我感谢各位医院员工团队精神， 请讲 威尔斯灵实医院、 嗯、 照顾姚心强。希望佢家人又健康开心，心嘅家有勇敢刚强，凭你们，你我一生无悔在一舍。 嗯， 许生许太感谢你们。 嗯， 认识 Jessica 开心，感恩每一角落全世界个朋友，祝佢哋又系家人平安健康。 嗯，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嗯、 哦，哇 ，Jessica 你写晒稿， 有晒稿啊！ 我想问一样， 好、有心啊！ 啱 啊！ 我想问咧，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多谢医护啦。其实嗱，我哋人性化啲咁去讲啦，系咪因为过去嗰两三年疫情，其实都可能有啲朋友仔本身身体冇毛病嘅，但系都啊棘棘地咁啊，出入医院都比较多。 我屋企人有两个又系同样旧年六月入院啊， 嗯、 跟住我哥哥就 check 到啲嘢。 所以早啲去睇醫生，早啲去 check。其實香港有好多資源嘅，可以申請到啲嘢嘅。咁咧，你哋早啲去，家人啊要愛心，後生要提點啲老人家，佢哋有老蒙啊，認知障係好早出現，因為困境亦係喺嗰個疫情問題啦，令到啲人咧冇人提示，冇人關心。其實我好有心呢樣嘢，但我因為離唔得開，我要照顧兩個人，而家係多咗個妹妹啊，我家姐啊，佢又係唔見八達通啊，咩都好難揾啊。我話咩你聽啊？有咩嘢啲后生淨係话攞假去旅行、我请问你屋企人喺边度呢係咪、即其实你哋呢要带埋佢哋方便就带唔方便呢要 多啲准备係啦。 係呀、准备啲嘢同埋隔离邻舍都要打好招呼同埋有一样嘢到你救急嗰时十字车都未到起码有人安慰你先啦。 喂呢、句啱啊 ,Jessica, 你真係讲得啱啊我自己呢都好着重嗰啲叫做伦理关系啊 即 係同隔离屋嗰啲熟啊煮咗啲饭啊喂一齐 share 食啦。 仲有啊有咁啊。我而家照顾埋我下面个楼下嗰个係102岁嘅婆婆。 哇 ,Jessica 好嘢。 啊我都照顾我照顾了五年啦、即係我去屋企人呢即係佢仲係好健康咁佢哋都有返去內地啦咁我都去內地啲人都答我佢話佢得閒啦我話我會我一隻手指尾就望到佢哋啦咁因為佢仲係健康而我媽媽呢又認知着我媽媽97歲、聽埋你嗰100歲我都應該可以你們要警醒要站立要勇敢要剛強 知道知道知道 是那 因為我都搬了地方好好環境那我都很勤力的我都有易做啲嘢嘅，我係越做越開心，越湊越開心，真係㗎，我每一個時間都係唔會嘥，同埋咧我都會要唞。但系阿小白你好辛苦， 哦，但系点啊？ 阿欧都系啊，系嘛？凑人都好辛苦啊！ 唔会唔会唔会，嗱，我想讲呢、這个，即系凑人，你睇下你用咩嘅方法去凑嘅啫。你如果将自己嘅一啲耐性同埋经验传承落去，冇新又点会有旧咧？系咪先？ 我明我明，冇新冇旧，但系你哋唔好一下新晒咯。 系啦，明噶。但系 Jessica 嗱，我讲一样嘢先，因为咧，你自己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心力同埋爱心去照顾人。咁呢个点唱咧，我想点唱埋俾你听，就系、因为喺个过程入边，你不断咁样输出，其实你都攰，所以你都值得。 我唔攰，我六点钟起身。 我知道啊，你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啊。系、啊，多谢你啊 ，Jessica。 你知唔知你点解唔攰啊？因为我哋陪住你啊嘛，系咪先？ 系啊，你要努力啊，你两位老前辈。 系啊。哇老前辈添啊直情。 五年啦阿欧啊几时又再约我长寿村啊 可以冇问题、 啊。 是啊 你哋其实多啲搞呢嘢因为香港政府好多资源俾你哋㗎你哋呢要搵啲 idea 啦同埋出去呢秘密。探访人咁咧，同埋有一样而家要 喂，唔使秘密嘅， 系啊， 直接探访、 啊， 有啲秘密咗嘅，你唔知啫，话明秘密啊嘛。 你哋未见，人哋未见过你个样啊嘛， 系啊， 所以人哋都惊你陌生。除非咧，你有邻舍带领你哋去认识佢哋。仲有一样嘢，问佢哋，即系问佢哋，呢排点样啊，或者点？你哋新元素多咗， 啱啊， 因为而家咧。元素真係少咗、我話俾你聽，我一望到呢我都想做一team叫做空間改造王、 哇咁犀利呀仲可以將間屋執下 因為點解呢空間太細呀、令啲老人家呢佢成日困住喺度呢我要引導佢出去同埋呢開心又冇咁早有認知障呀你知唔知呀、如果你哋呀60歲呀即係我而家咁呀再唔出去做啲勤力嘅嘢呢或者去傾下偈呀或者同埋元素都要吸收㗎嘛你每一年都啲元素你电话又换就14、15我已经13已经够紧啦係咪佢仲要换咗14、15我係讲啊物质嘅嘢我可以唔使咁多 係 我最紧要人事关系 啱 係 咁就得啦 Jessica 今日同你讲住咁多先见你咁好傾我约你飲茶再傾好冇 事我有电话喺 O, 哎呀啊 O 嗰度隨时有咩新元素我可以讲俾你聽。 嚟都系嘅藉住呢个电话大气电波啦即係听众有咩意见我都觉得啊可以表达喎同埋我哋都好想即係海納百川認識多啲或者了解多啲。 我又諗到新元素俾你哋呀不过你哋冇問。 諮詢嘅呢種新元素係對你哋嘅節目係好嘅。 好啊，喂，多謝你先 ，Jessica。喂，我哋聽歌啦，趕住去下一個環節，就係、是、譚詠麟嘅《愛的根源》。 工作愉快，好， 多謝 Jessica， 拜拜。 好， 拜 拜 Jessica， 好，拜拜。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停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只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芦笋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芦笋。 健康啊嘛， 系咪噶？ 我喺度捞紧，系唔系？我系分紧，有冇同其他嘢捞乱？吓，系啊，捞笋。 你净系听到个笋字系咪啊？即系好似平时食拉面嗰啲笋咧，嗰啲都中意食嘅，但系嗰啲食得多咗就好似又话湿毒啊，又话 食唔好啊，食咁多 不一样嘅，两种唔同嘅味道。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咧，就系新鲜嘅芦笋。咁啊，原来新鲜嘅芦笋咧，佢都有分系公定系乸，即系红定系雌咁样有分嘅。 植物都有分咁勁抽， 其實好簡單嘅啫。植物分嘅時候咧，就係分如果佢係唔會結果嘅話咧，即係唔會開花結果嘅話，咁、那個就係公啦。 嗯， 好啦，如果佢係花瓣入面譬如有啲見到譬如淡淡地綠色嘅有啲花蕊嘅話咧，咁其實佢經過咗咧一個叫做即係。 傳播花粉嘅過程授粉之後咧，其實佢就會長出一啲叫做浆果，咁啊亦都咧就會再有下一代嘅，咁咁就係雌性咁樣咯，其實咁分嘅啫。咁不過咧，如果你話如果係食用嘅口感上面嘅話咧，咁啊其實就會有少少嘅分別㗎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咁大家都會見到，譬如露筍啦，大家知道露筍個嗰個頭咧，其實有啲好似 成 個花冧咁嘅樣嘅，咁所以咬落去嘅時候都有啲好爽嘅感覺嘅。咁如果你話雌雄嘅呢啲叫做露筍啦，咁我自己咧其實我兩隻我都中意食嘅，因為有唔同口感咧，咁你嗰個差別咧先至會大啲，咁我就會覺得食落去個變化咧好似會大啲嘅。咁如果你話其中口感鮮甜軟少少嘅，咁可能咧就會係雄性嗰邊會多啲啦。咁望起上嚟嘅時候，其實亦都會比較上咧就係白少少嘅，係啦，偏向白少少嘅。咁我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嗰個感覺就會嫩啲。咁但係因為雌性嗰啲佢要趕住開花結果啊，咁所以就會有好多嘢可能分開咗啊，或者會生得譬如粗少少啊。咁但係又第二個口感嚟嘅，所以我冇話邊一種係會好食啲。兩個咧我都中意食，但係個問題個關鍵咧就喺邊度咧？當其實露筍原來我哋採摘咗之後咧，佢係會繼續生長嘅，即係佢會繼續咁樣慢慢生嘅。咁你慢慢生嘅時候，就可能會影響咗佢啲啱啱摘出嚟嗰個鮮嫩嗰個嘅程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啲新鮮嘅露筍嘅時候咧，你可以攞一啲嘅廚房紙濕咗水先，然後咧就將佢用廚房紙包住嘅，即係濕住咁包住佢。咁佢就可以係啦，成條包，咁佢就可以存放到咧兩至三日，都仲可以咧有好新鮮嗰個感覺。 好貴㗎，依家咧啲露筍，因為咧佢愛嚟煮西餐，譬如你整塊牛扒啦，跟住隔離有幾條 呢？ 係啊，即係你兩口子可能咁樣食咧。 係啊， 其實 食落好似冇乜點食嘢。 簡單啊嘛，你加啲鹽，加啲黑胡椒就。 雜都好食啊！有陣時素材就係咁噶啦，但係貴咯。 呢個就係唯一缺點啊！ 我的享樂時代。 啱咧，今朝都有讲过，就系咧喺享乐时代 ，Vicky 咧就系要分享嘅，就系啲乜嘢咧？星期六嘅时候，咁我其实嗰日要开工嘅，咁开工做啲乜咧？咁嗰一日嘅行程咧，其实摄制队咧都唔话俾我知嘅，因为系要我去体验，咁就要到时先知嘅。咁我就好期待啦。 咁好嘅咩？依家港台拍摄有咁 surprise 嘅咩？ 系啊，佢想要我即时嘅反应。 旧时我哋嗰啲唔系噶， 系咪话晒俾你知？ 同埋晨早讲咗嗱，十一点半一定要放饭啊。 冇啊，嗰日 咁啱拍嗰个节目。系咁啫， 系啦，咁啱，仲要佢嗰日我哋系冇得放饭添啊，要拍晒成嚿，因为好偏僻， 就系因为要拍佢冇放饭之后嗰个攰样， 可能系啦， 系啦。 咁究竟系做啲咩咧？去到嘅时候咧，原来发现哦，我要去执垃圾，去开翻执垃圾。咁去边度执垃圾？ 咁如果你着到成只脚，咁咪点去啊？ 佢都有讲嘅，佢话可能会湿水啦，可能咧就要行山咁样嘅，就着运动装咁样啦。 唔怪之依家电视部唔揾我拍嘢啦，我依咁麻烦嘅人，又要放饭，又要准时。 系啊， 又要我又要话俾佢听，咁你拍嘢，你之前话俾我听拍乜嘢嘛？你唔讲我点知我拍乜嘢啦？ 准备嘛？ 但你唔同啦，你唔同，后生女未多啲可变性咯，咪 flexible 啲咯。 都唔系嘅，你都可以嘅。 我唔得噶，做唔到噶啦， 我下次叫佢哋揾你。 唔需要啦，唔需要啦，交翻俾你先，系啊。 咁的而且确嗰日听到嘅时候咧，其实之前拍摄咧我都试过去执垃圾，但系今次嘅呢一个嘅旅程。我可以稱為旅程啦，我覺得係幾深刻嘅。點解呢？我係真係原來係要行上山，咁而係因為事前真係唔知道，係唔知道咧要去呢一個行山啊。咁所以咧我就變相我都係運動裝，咁但係我就冇著行山鞋。咁我成程咧嗰度行山嗰度咧係好斜。又好濕嗰啲泥，咁佢淨係你真係要攀爬嘅，咁落去其實 咦咁有冇戴手套去到爬咁樣？ 佢哋有預備俾我， 有預備嘅， 即係我自己冇預備，但係佢哋預備咗嘅。 得你一個主持人喺度攀爬啫，咁樣。 仲有有團隊嘅，有一個義工團隊一齊嘅，咁跟住咧行落去都唔係問題，行到落去咧其實你。我是俯視下去，因為我哋山上面行下去嘛，那個沙灘咧就冇乜人去嘅，咁嗰度咧就全部充滿曬垃圾。 我點改嘅？ 因為佢咁啱咧，嗰度係布袋澳啊，佢咁啱咧就好似個袋口咁樣咧，啲垃圾沖咗入去咧，佢沖唔翻出嚟啊！ 我平時都會去布袋澳嗰頭食海鮮啊嘛，咁佢好似一個漁港仔咁樣啦，咁即係嗰邊就係大廟灣啦，大廟灣另一邊就係布袋澳，你咪揸車落去下面，咪泊低架車，咪食下海鮮，係咪嗰頭咧？ 係啦，就係嗰一頭蝦山。 督嗰边。 嗯，系啦，咁喺嗰督 系啦，咁喺嗰边咧就系好容易啲垃圾冲咗入去咧就出唔翻嚟，咁就有好多啲乜嘢咧发泡胶啊超多， 嗯， 然后胶樽， 啲发泡胶都好大件噶喎， 系啊，有一啲咧系油桶嗰啲蓝色嗰啲咧水桶咁样好大嚿冲咗入去出唔翻嚟， 哦，咁啊用个水桶装住啲发泡胶带走佢咯， 唔系我哋都有袋嘅，系啦，我哋都有自备袋落去攞嘅，咁其实嗰一日咧我就去体验就系要喺嗰度执垃圾啦，嗰度除咗垃圾多咧都好多水曱甴。同埋都布滿咗一陣魚腥味， 哦、 我哋都有見到有啲魚咧，有啲魚入咗落去咧，佢俾啲垃圾棘住咗，佢都出唔翻去， 所以死咗啦。 係啦，有好多魚嘅屍體喺嗰邊，咁所以喺執嘅過程當中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唔怕體力勞動嘅，即係就算佢點樣曬咧，我都唔理個妝會唔會溶。 哎呀，好啊，你唔怕體力勞動，好啱做神光。 咁但係咧就好多水曱甴，我就仲好驚啲昆蟲，好驚躝入鞋啊，躝入啲褲度。咁但係到最後咧，呢個都唔係。最辛苦的过程，最辛苦就是你要拎翻啲垃圾行翻上山。 嗯， 咁其实呢一个过程咧，大家好团结嘅，大家就开头系人链啦，即系大家传上去啦，去到中间唔得啦，我要。两边一手各一袋，两袋咁样奔上山，因为咁样停下， 哇，浩克咁样爬上山喎，佢系 停下都几型，停下咧好慢啊， 好睇喎呢个节目叫咩啊？呢个节目叫咩？ 朝清寺， 朝清寺， 星期六，我但我未知几时出，咁但系呢个系好好嘅体验。 我想睇到你吃苦喎， 系啊，我都想睇喎，我买定花生喺屋企开噶啦。 好，咁我到时睇下几时播就话你。 唔系可以重温噶嘛？港台呢啲节目最好噶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样嘢我自己虽然辛苦，但我觉得我付出得好值得，系同埋其实成班义工队咧都系老人家， 为到海洋出一分力系咪？ 冇错，咁而大家都可以即系少用啲即弃嘅垃圾， 系啊系啊系啊， 系同埋唔好乱抛咯，尽量循环再用咯。如果唔系咧，嗰啲发泡胶我哋其实。第一主要收集嘅就系发泡胶，因为好容易碎咗咧，流入海洋边呢一个微塑胶。系咁，所以希望尽量大家都环保啲啦。 知道啦，明白啦。好，节目时间够，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啦。 好。